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早晨，早晨，有雷暴，有雷暴，我系小张张。 翻嚟嘅时候好大雨啊！头先啦，哇，成个背脊仔湿晒啊！希望唔会冷亲啦。我系蕊仔，到你啦， 到我啦， 系啊， 嗯，今日继续， 嚟啦！ 初秋 IQ 题，听住咯， 同初秋、中秋啫，已经。 O、okay, K， 中秋、 秋天 IQ 题啦。 O K O K， 中秋、中秋、 中秋、中秋嚟。 系中秋，嗯，中秋 IQ 题啊。从前有一只哈巴狗，咁佢排队买狗粮，佢、前面有一只三只猫，喵，三只猫前面有一只甩毛羊，喵，甩毛羊前面有一只四眼龟。哇！快啲啦，快啲買啦！四眼龜一睇，咦？四眼龜後面就係甩毛羊，甩、毛羊後面就係三隻貓，三隻貓後面就係嗰只哈巴狗，哈巴狗後面係乜嘢啊？ 冇人 後面就係睇先啊！第一隻係咩話？龜。 四眼龟，唔系啊！你听清楚啦，你写低啦。 讲。 好，从前有一只黑巴狗，黑巴狗排队 冲， 系啦，啱啦。 点解啊？ 从前啊嘛， 从嘅前面有只黑巴狗，黑巴狗前面就系三只猫，三只猫前面就系巴西龟，巴西龟前面就系、是、啊唔系巴西， 你自己都乱啦。 即系总之，阿 Michael 就啱。 重嘅字 系啦。 OK， 早晨，早晨，早晨啊！ 你瞓醒先话俾你听， 仲系唔明？雷暴机构有事，今日11点半，听个风骚快活人。早晨。时间风骚跑人，话俾你听，雷暴警告廿到11点半，27度嘅温，相对湿度90%啊。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都系几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啊，骤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炎。One more time, roundhouse kick, karate chop too. I'm gonna teach you all the kung fu. It's an eastern thing, that's what I'm saying. While the retro disco track's playing, gonna make you shout, make you beg for more. So get your body on the dance floor. So boys and girls. don't you know what to do? Throw those hands up and do the kung fu. Come on. 星期二嘅节目，今日一样会有呢一个嘅 Billy Billy， 一间省就出现啦 ，Billy 嘅私房菜啦，另外仲有我哋今日表妹系嘛，表妹系同我哋一齐喺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嘅吓。喂，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机舱老鼠呢样嘢？机舱老鼠就第一小心啦，因为偷嘢啦。但系咧最近咧有一个飞机咧，佢机舱老鼠咧就唔系偷嘢嘅机舱老鼠， 真老鼠啊， 系真嘅老鼠。我谂呢啲 case 都几。 需要飞翻转头嘛？ 即系几系啦，系飞翻转头，即系几少有，即系同埋咧，有时喺无论任何地方咧，你突然间遇到呢一只毛神神嘅不速之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其实都几扫兴嘅，即系无论你系做紧啲咩都好咧，系会顿时之间，尤其是你唔走得啦，可能你已经喺度开台食嘢啊，又或者你喺度譬如飞机上边啊唔走得，即系我佩服啲乘客咧，当时咧系咁冷静啦吓，突然间喺一个餐盒嗰度跳只老鼠出嚟啦，而 喺个餐盒跳出嚟， 系啊，喺一位女乘客嘅餐盒跳出嚟，你幻想如果你系嗰个女乘客，你个反应会系点咧？ 癫咗， 癫 真系癫咗， 系，但系咧就报告咧就话佢都好冷静，但系咧全部人咧做一样嘢，即刻。 缩起只脚， 缩可能是一个好啲嘅方法，我都会缩起，但系佢哋咧就系揾啲物咧包住个裤管， 我即系惊佢啜咗入去啊， 唔系惊咬或者惊转入去咯。 哎呀， 如果你好肥好阔嘅裤管咧，系会有呢个危机咧，佢揾窿捐嘅时候咧系会伏咁。我好似记得有个新闻，好似真系试过啊，系啊，会真系转入你个裤里边嗰阵时，你就真系几大嘅麻烦啊，咁样咯。 佢转入去，你即刻蹬啦，唔通睇个牌入去啊？ 佢会抓住你啲裤噶嘛？你话蹬就蹬。 我咪跳起嚟蹬咯，或者帮手咯。 我试过有一次咧，喺一间食肆食嘢咧，系真系试过只老鼠咧喺台底咧，噗一声咁样跑过去，即系嗰次嗰个。 好多人都遇过啦，我都遇过啊。 你都遇过？ 遇过，点会未遇过啊？天花板扑跌落嚟又有啦，喺地下走过又有啦。唔理噶啦，通常 系 唔系点啊？ 照成你要冷静啲，如果唔系，你会令到其他人引起佢嘅不安噶嘛？因为有啲人真系好惊嘅。 我上次咪获讲过咯，喺个房度打边炉，嗰只曱甴，净系一只曱甴已经搞到成台人癫晒。 系， 但系问题系你有冇试过嘅？就系有啲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可能啊，就系喺嗰个房里面有好多人啦，好惊嗰个人嘅话出咗去就闩埋道门啦。呢啲人真系试过系咁，但系你又明嘅，因为佢要同嗰只曱甴或者系老鼠，佢要有距离，佢就佢自己好惊嘛。咁跟住佢要保护佢自己，佢就走咗出去嗰个房门之后，跟住佢闩埋嗰道门，佢就困翻你成班人喺里面同嗰只曱甴一齐咯。 阿小强上次嘅 case， 我上次差唔多， 差唔多，不过将嗰个人连埋嗰只曱甴拱走咗。 系啊，拱走 晒。系啊，明啊。 其实一样嘅啫， 一样嘅啫， 真系一样系咁样处理。 系啊，冇人性噶啦嗰位。 喺呢个时间再冇有情有义可以讲。 系啊， 我 真系识你系老鼠啊！ 即系要逃离现 场。你系老鼠啊，等下走啦。 我试过有一次咧，同一班搬运工人，因为我系搬紧屋嘅，咁啊搬到一半咁都要食饭噶啦，咁样梁生好肚饿喎，好啦，咁啊求佢一个大排档唔搬住啦，咁样就大家坐低食饭咧，个露天嘅地方，突然有一只好大嘅老鼠咧喺我哋嗰台。嘅隔離嗰條柱咧，爬一路爬上去，我哋大家停曬 freeze 咗，又唔想行開啦，食緊嘢望住嗱，你唔好跌啊，你唔好跌，因為佢跌咧就中我哋噶啦。當時嘅心情咧真係揈發，真係 好 忐忑，好想走開。但系有佢应该唔会跌嘅，佢爬惯嘅，大家话唔使惊，佢应该得嘅，俾啲努力。结果佢真系爬， 佢第一次爬咗死了， 佢沿住水源真系爬走咗。哎，食饭啦，食饭啦， 出嚟，你跑出嚟，唔使佢， 你唔爬冇嘢食。 系啊，你冇好老鼠做噶啦，你第时。 系啊， 不过以前旧香港呢个问题更加严重，细个嘅时候即系大家都见过啦。好多時街上面係真係會有啲嘅老鼠跑嚟跑去啦。 喂，而家都有啊，傻嘅你都。 哎呀，我而家我真係好少見喎。 一樣咁多。 睇咩區啦，我諗係嘛？ 落街啦，你哋啲有錢人地區應該冇嘅，我哋啲平民啲啊， 即係你而家街上都見到， 梗係有啦，度度都有。 你咪係咯， 係啊， 過街老鼠。我咪咯， 李小姐， 我得分， 即系咁，即系咁，我已经， 你唔好嬲，我都 我冇嬲，我冇嬲啊， 我笑住， 我笑住同你讲， 街嘅时候， 两只过街老鼠， 两只过街老鼠，系咪一次过满足两个愿望，系咪好开心？ 好， 系咯，咪好咯。嗱，我觉得咧，其实如果你面对呢啲咁嘅嘢，我最紧要都系冷静嘅。 系啊，真系要。 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同我一个朋友，咁跟住咧就大家去旅行，咁啊去到有某啲地方嘅话，你去旅行嘅话，你一定系食嗰啲地道嘅嘢嘅。 系啊， 地道嘅嘢嘅话，其实应该咁样讲啊吓。虽然我可能咁样讲嘅话系三观不正，但个问题系在于佢真系咁样嘅。好食嘅地方先有老鼠嘅， 啱啊，梗系啦。 系咪啊？唔好食嘅地方 有嘢食， 有冇人 识食嘅？ 应该咁样讲，就系话，如果唔好食嘅地方嘅话，唔会有人嚟帮衬，冇人嚟帮衬，咁譬如老鼠都唔会去，因为冇嘢食啊嘛。所以其实有老鼠嘅地方就代表嗰度应该第一有人气，第二就系啲嘢应该都唔差。系咪？连老鼠都嚟帮衬咯。 系嗰度一定夜缤纷。 对对对，系啦，嗰度真系夜缤纷嘅地方。咁我哋因为已经玩完一日啦，就好肚饿，跟住我就去宵夜。我呢样真系，我觉得我自己系处理得好好嘅，因为我知道对方系一个见到老鼠佢系会发癫嘅人嚟嘅，所以我就见到喺身后啊吓冇几远嘅地方嘅就咧，因为系坑渠，我哋系食紧嗰啲大排档，跟住就见到一啲老鼠咧就喺度咁吉个头出嚟望啊，真系好可爱。其实 我终于发觉老鼠嘅耳仔系圆形。 唔理啦，就总之就我见到佢开头嘅时候，咁即系佢夹个头， 探头探脑 咩嚟嘅？我望一望佢，同我再望一望，佢 系啊， 唔系跟住佢夹翻入去， 系 跟住佢收尾，我就诶唔理佢，我冷静啲，我冇出声啦。咁我心谂，我冇可能讲俾我对面嗰人听嘅。如果我讲俾佢知嘅话咧，佢只会发癫嘅啫，何必咧？系咪人又癫，就老鼠又癫？ 系啊， 因为你唔知个老鼠癫起上嚟，可能佢会仲癫， 系 佢唔知会走去边噶。 佢癫完之后，其他十只老鼠一齐扑出嚟啊！ 你讲得啱，因为我谂紧嘅就系有一只老鼠，佢应该唔知。只是一隻老鼠的、可能呢个系哨兵嚟嘅啫，即系佢喺出嚟望望嘅， 放下 嘅时候，可能佢下面有千千万万只，我点知道会点啊？当然唔打草惊鼠啦，系咪？一路都唔出声，又系咁啊食，一路食， 快啲食， 系啦，跟住食到咁上下嘅时候咧，阿哨兵又急出嚟，即系一下即系你见到佢头湿晒，佢头毛仔，我谂可能佢就喺嗰条坑渠嗰度走嚟走，明唔明啊？ 出晒好啊，快啲出嚟， 出唔出好咧？出唔出好咧？但系出边啲嘢好香喎，咁跟住佢就夹个头出嚟啫，我觉得我又嚟。跟住佢再 系咪嗰只啊？你认得嘛？ 再带多一只， 哎，真系啊！ 跟住我另外一只又细细地嘅又出嚟，佢觉得其实好可爱啊！我由得佢，跟住咧佢自己行出嚟嘅时候，行下又匿喺啲地方，行下又匿喺地方。我见到佢嘅，其实佢都几有道德，因为佢冇出嚟吓你， 系啊， 佢匿埋一边咁啊望下，咁跟住因为我就一路都唔出声，一路出声，直至到食晒为止。食完之后，咁跟住咧我就翻屋企啦。我翻到屋企之后咧，跟住嗰个人佢就喂嗰间嘢几好食，唔系。那个 friend 话嗰间嘢几好食，听日我哋再去。我话唔好去，佢死都要熬我。我就咁嘅原因系乜嘢啊？跟住我就系话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其实琴日我头先我见到有两只无头鸡仔湿晒嘅老鼠。在你屋附近嗰度游泳 啊！吓死佢啊！ 佢都发癫啦！ 一听咁样听都发癫 啦！佢就点解你唔话俾我听？我点解要话俾你知咧？我话俾你知嘅话，你咪好似而家咁样咯，失礼人啊嘛！ 同埋嘥咗个餐饭啊！ 啱啦，嗱你而家咪冇事啊？你又食咗之后，你又觉得好开心系咪？咁佢就话咁嘅地方就好唔卫生啦，点点点点。咁我就话嗰啲嘢算啦。但系总之其实喺嗰个时候嘅，我保住咗你嘅仪态。 系啊，梗系啦，唔系呢样真系啱啊！ 我冇令到你发癫，我冇令。令到你焦虑嘅话，我觉得其实我作为一个朋友，我算系咁啊，啱唔啱？最紧要冷静。 你有四分，喂，仲有咧，如果佢一癫咧，周遭嗰啲人都会 系啊， 冇错啦， 大家硬凳走噶啦。 我就系你知唔知我嗰阵时候嘅话，我系话系咁谂，系咁谂，系咁谂啊！我应唔应该讲咧？系咪？系嘅，即系其实有老鼠，我应该要通告俾所有其他执片嘅乘客，就系话呢一间嘢，呢一间嘢有老鼠咧。咁但系我又觉得冇乜必要啊，我都系去旅行啫，可以唔翻嚟噶嘛？系咪？ 人哋话啫，有老鼠好平常啫， 系啊， 又系嗰只 friend 啦。 你知咗呢间嘢叫咩啊？叫老鼠餐厅。 好啦，大家食饭食得开心啲，千祈唔好惊啊！早晨早晨啊，雷部经嘅仍有效噶，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风骚快活。 林一年嘅呢首《蜂鸟》啊，到底现实生活里边有啲咩令我哋蜂鸟失去自己嘅仪态、情绪大为失控呢？今日喺我哋嘅鼠窿鼠窿养到阿窿都系讲你嘅情绪健康问题，留意留意啦。好啦，雷暴警告仍有效，十点半新闻报告，详细消息马上送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上个星期五在北京听取他的汇报时，肯定他和特区政府的工作。李家超说，夏宝龙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工商界、企业家，將愛國愛港情懷轉化為一項又一項具體行動，推動由治及興。工商界、企業家不是旁觀者，是參與者、貢獻者和受惠者。 我感謝夏主任肯定我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我亦多謝夏主任在勉勵和作出指導的時候，認為特區管治團隊以鮮明的改革理念、實實在在的改革舉措，一件事一件事地找，有力推動特區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展現新氣象。夏主任亦都表示，希望香港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企業家，團結一心，找緊機遇，拼經濟、搞建設、謀發展，將愛國愛港的情懷轉化為一項一項具體的實際行動，齊心協力推動香港實現由治及興。我多謝夏主任的肯定，認同我一直推進實實在在的改革舉措，繼續一件事一件事地找，推動特區的新進展。我的改革理念是必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判斷什麼改革需要由零開始建起，乜嘢改革係要破瓶颈、補短板、除障礙；乜嘢改革係要固本培元；乜嘢改革係要做鞏固同埋提升。我明白夏主任嘅語重心長，喺肯定勉勵特區政府繼續改革嘅工作嘅同時， 要求我同埋團隊帶領社會各界，特別係工商界、企業家，共同以一項又一項嘅實際行動建設香港。呢個係政府同社會嘅共同責任。工商界、企業家唔係旁觀者，係參與者、貢獻者同埋受惠者。 李家超又話：中央送贈本港嘅兩隻大熊貓將會喺今個星期四到港，到時政務司司長會喺機場舉行歡迎儀式。李家超在行政會議之前說，兩隻大熊貓會在海洋公園檢疫隔離30日，之後再用30日適應新環境，期望12月中在海洋公園舉行大型啟動儀式。中國科研考察船蛟龍號和深海一號首次訪港，停泊在尖沙咀碼頭，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到場迎接。卓永興致辭的時候說，蛟龍號訪港不單止標誌著國家在載人深潛科研考察技術的重大進步，亦都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海洋科研發展及生態保育的關心和支持，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好好把握今次機會，深入了解海洋科學發展，亦都希望今次活動能夠啟發更多香港年輕人投身深海研究，積極參與國際深海大科學計劃。今次是蛟龍號在西太平洋完成首個國際深海科研考察航次，返航期間昨日起一連三日訪港，科大籌辦一系列的訪港活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上晝11: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68点，升321点，总成交金额64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8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095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29升3.4，腾讯控股390.8升3.2，阿里巴巴88.65升1.9，恒生中国企业66.5升1.18，美团135.8升3蚊，小米集团21蚊系升4.5，港交所246.4升5.4，中国平安38.95升1.3。建設銀行5.79升1.3，名創優品23.6跌9.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9，日元143.64，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3，人民幣7.062，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11，澳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37,974点，升251点。港金报24,3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27.67美元，卖出2,62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 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欧瑞强。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有 Billy 出现咧，同埋一阵间表妹同我哋讲下呢个情绪嘅问题嘅。嗱，人同人之间个沟通有阵时咧就系好少少事情咧就会误会咗噶啦。咁啊喺北京咧有位美术摄影大师啊吓，好有经验、好出名嘅咧，就讲一个讲座。咁啊在座都学生啦、美术爱好者啦，大家喺度听啦咁样。咁啊成个讲座咧进行咗一段时间之后咧，突然之间呢一位白晒头嘅美術大師咧，咁啊講嘢啦喎，對唔住啦，我想講，我留意到咧，好多人都係睇手機。 嗯， 我而家啱啱我話題就係講緊專注，即係講緊人生嗰啲咩專注。 走咗佢嘛？ 跟住佢就講講一大輪之後，佢話：我覺得你哋唔係好專注。咁然之後就 走咗， 發脾氣走咗啦、嗯。其實成件事咧，當然啦，後來咧就好多學生補鑊啦，就話唔係啊，我哋用手機咧係 記 低你講嘅嘢。嗱、今時今日咧呢樣係真嘅，但係我又諗啊，如果作為一個講者咧，佢望住台下個個都耷低頭咧，其實又可能會喺某種程度上令到佢幾即係幾唔舒服嘅嗬。即係 我覺得咧，任何大師好咧，你都預咗一啲咁嘅人先啦。咁、如果你開始講嘅時候，唔該利用你嘅方法叫啲人唔好玩手機。 我覺得即係一開宗明義， 係啊， 嚟嘅時候係 啊係啊，用你嘅方法、語言啊、get 啊乜都好，玩遊戲都好，要你放低電、放低個電話先。 但我又咁講，我又覺得咧嗱，咁你話有十幾個人玩啦，但係一定現場做到冇玩手機或者你當玩手機先啦。有好多人係冇噶嘛，咁、對嗰啲人嚟講其實又幾唔公平。 係啊， 聽聽一個 talk， 跟住你黑俾佢 就。同埋一樣嘢嘅就係、你係咪可以就係pinpoint嗰啲人喺度玩緊手機？係 啊， 如果你唔爽嘅，你咪講咯。 係啊， 係咪啊？就話可唔可以唔好玩手機住咧？即係、就 是、 會影響到我。 白色帽嗰位女士。放低個電話 是，係咁樣咧，又未必需要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唔爽嘅，我覺得喺當時你可以同大家講一講，我而家唔係好中意咯。係 ，instead 嘅就你咁樣嘅話，我發覺嗰就係似乎你好似冇乜風度， 冇禮貌，係 啊，係 啊，即係對嗰啲冇睇手機嗰唔公平啦。同埋我覺得咁，你有啲話題你未分享，其他人咪即係聽唔到咯，即係冇咗一件事咯，即係中斷一件事咯。 咁咯。不過係啊，而家現代咧，即係手機係真係好多 個都攞出嚟， 都攞出嚟。同埋學生咧係真係要需要上堂拎個手機，呢個真係冇辦法。 係啊， 咁咯。咁後來 send 咗個道歉啟示信息俾佢啦，話其實我哋好多人咧就唔係啊，我哋喺睇手機。咁佢就表達你話而家感覺好好多啦咁樣，但係冇耐已經係 唔再講啦， 冇啦，中斷咗啦嘛。 其實我覺得會唔會係呢一個大師嘅一啲陰謀咧？ 我都覺得，我懷疑佢仲有一場嘅。佢炸炸低低呢度發脾氣， 嗯，就走啲 走， 跟住佢就係可以趕得切下一場。係 啦，下一場又係講咗兩句，跟住你玩手機啊嘛。係 啦，因為同一日佢接咗好多場， 冇錯， 所以佢唯有咁先可以跑到場。 冇錯， 係咪啊？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唱攬廚啫嘛，唱攬廚都係咁樣噶。有時佢真係趕唔切咯， 係啊， 佢會點樣啊？就會叫我哋後邊嗰啲上嚟唱住先咯。係，或者嘅就係我試過一次係咁樣嘅，喺邊我唔講啦。咁啊知道咧就佢下一場嘅話咧，唔知要趕到。屯門定係邊一度啊？咁其實咧，車都已經喺出邊度準備等緊佢噶啦。佢同我講，佢就話：如果係咁嘅話，最後尾嗰一首歌，因為我係唱佢後邊嘅嗰一場，佢就話：如果係嘅話，你可唔可以上嚟同我合唱？ 啊！ 咁就真係可以天衣無縫地嘅，就係佢早少少走咗，而人哋就唔覺啦。因為我係之後嗰場嘅話，橫掂都係我啦。 係啊， 咁就話不如咁樣嘅話，我哋就 出嚟。 邀請嘅就係之後嘅嗰一場噶，邊個邊個阿鋭仔上嚟啊，同我一齊合唱，唱唱下嘅時候嘅話咧，咁佢就同我誒行就，佢當行咗落去啊，行咗落去嘅喺不動聲色嘅情況之下，佢已經走咗啦。咁跟住咧，我就喺上面度同佢唱，同大家飲，咁到最後邊嘅時候咧，交俾我啦。係咪幾好啊？ 啲人都唔記得啦， 冇人知，冇人知， 好嘢，好嘢，係 啊。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僵嘅係越老越難，因為係佢同我講咗呢樣嘢之後，我話可以啊，我覺得我冇問題啊，橫掂我都要上去唱噶啦，我同你早少少半隻歌啫嘛，唱唱下之後咁佢走去咯，擺低咗個麥之後咁佢影出嚟，嗡嗡嗡咁走咗。 呢個大師係 咪好好啊？ 我想識呢個大師喎， 咁我請我出嚟同你大師對談啊！咁至係啊嘛，我覺得有時係你有權可以咁樣做，但係你都要顧及其他人嘅感受嘛。是不是啊？ 同意 。即是你作为一个讲者，你见到的就是下面的人他们不专注，正如你所讲的，其实我预了的。 预了一定是的了。 总之就是我要来去跟你们去分享，是45分钟就是45分钟。莫理的就是下面的人他们会是怎样的反应，这件事是我不能够 expect 的。 是啊，是不是控制 不到。是咯，那 尽所 能。那很可能就又这样说，或者你讲的很闷呢。可唔可以咁讲啊？因为我试过嘅， 你试过讲嘢好闷啊？ 我试过讲嘢好闷，我真系见到嗰啲人咧开始打喊路嘅打喊路，玩手机嘅玩手机，各有各自己做嘢，甚至乎有人起身走添。 系 又如何？ 其实 我都要继续噶， 系啊， 唔系啊，佢要我令我难堪嘅话，我觉得咧，如果调转到就我系佢啊，我嚟嘅时候我得唔到我自己 expect 嘅嘢嘅话，我唔想嘥我时间啦，起身走咯。 系 咁，我冇办法噶，唔通我叫佢就吓，有人走，我唔讲啦咁就又系你嘅问题啦嘛，变咗 做讲即系讲做演讲嘅人咧，即系有时要预咗呢啲。我唔知阿小个人有冇都撞过呢啲忽然间冷场嘅事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去讲一啲亲子，咁嗰次咧就喺一个 B B show 里边嘅，每一年有啲 B B show 噶嘛，好多嘢卖，好多 discount 啊咩嗰啲咁样。咁啊最初去到咧，都已经见到台下咧，即系到我开始讲啦，都人都唔多噶啦，即系十零个，但系讲因为我要讲成个钟啊，咁啊讲下讲下变五个，讲下讲下变一个，讲下讲下变。冇人啦，咁我就點咧都要繼續講落去咯。當時我仲自己講唔緊要，因為佢哋有拍咁啊，主任，我就當而家咧係好似做緊電視 show，電視都冇人嘅啫咁。即係我心裏邊係咁樣同自己講啦，咁就一路咧堅持講埋落去咁樣。 唔係 啊，呢個係一個鍛鍊嚟㗎。係 啊， 佢係鍛鍊你一個強心臟嘅，就係莫理周圍所有嘅嘢變成點樣嘅話，你仍然堅持做好你自己嘅嘢，呢一個就係你自己嘅本分，係嘛？ 係。 因為我諗好可能，因為我曾經試過嘅就係話，我成日做過神功戲㗎。我做过神功戏噶，咁因为佢就都几多机会系会做神功戏，因为有时譬如可能你安排咗嗰一日你喺嗰度要做一个 show， 但系落大雨，佢真系冇人嚟。冇人嚟就冇人嚟噶啦，尤其是你係街 show， 大家都有做過噶啦，係咪 啊？ 嚟嗰啲嘅就好可能住喺樓上嘅，喺屋村嗰度行落嚟嗰度， 坐喺度嘅咋？ 係啊， 坐喺度個人坐喺度唔係睇 嚟 㗎。 我佢仲要指你邊個嚟啊？你 係啊， 我都有試過啊。 我知啊， 係啊， 跟住好大声咁讲嘢，同隔篱嗰阿婆讲嘢，冇理你啊。 跟住我就好啦，哎，你有反应就最好啦，我咪同佢倾偈咯。我就点啊？喺边度住啊？落嚟玩，有咩玩啊？就我系李丽睿，我咧就做紧乜嘢嘅？点点点点嘅，你不妨去听下我电台节目。点点点点点，你唯有咁样啦。唯有嘅就系你 entertain 佢咯。即使所谓其实有时有好多人都会咁样讲嘅，就做我哋呢行就系咁噶啦。我只需要有一个观众，我都会为咗呢个观众做好佢，系咪啊？ 真系学到嘢，我喺你身上。 這個、不要学我你要做你自己。 O K， 咪咪呀，你有冇试过呢你咁多年的广播生涯呢你有冇试过呢你讲嘢好闷呢然后你嘅拍档起身走咗。 不如试下而家。 你话的走。 拜拜大家写信返嚟啦这个送给你哋呀、啊、好啦是呀、啊、是咁啦。 而家直播室只是定制一个人梁继章送给你哋个。人似浪花的英文版 Touching the tenderest night Before the feelings take flight Touch and you make everything new 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comes the night. We are waiting, waiting, and longing, longing. Out. I am more than just a man, building castles in the sand. All of us needing and leaving long before the break of day. So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爱追求的不是永远，而是一种滋味。好多人对爱情的迷思有两个：第一，要永远永远地爱；第二，要唯一地爱。所以我哋经常要求，如果冇长达永远嘅爱情咧，都系失败。如果我唔系佢唯一嘅爱人，咁佢就唔系真系爱我了。 首先讲永远，其实每次谈恋爱，大家都渴望对方爱到永远，只想同对方一直一直相爱落去。其实爱边个唔想永远？问题人边有咁多永远？再长嘅生活，再长嘅生命，最多30年、50年。人唔会有500岁、5000岁、50000岁，人嘅生命系有尽头，有尽头就唔算永远。后来我先了解，我期待嘅永远其实唔系永远喺一齐，而系渴望个甜蜜嗰种感觉可以无限延长、无限扩大。如果系咁谂嘅话，就容易好多啦。只要喺你双方好甜蜜嘅当下，全心全意嘅享受，千祈唔好浪费，好好珍惜。咁你就可以尝到当下嘅永远。永远其实系一种感觉，唔系时间嘅长度。有啲人注定系只系嚟陪我哋一阵子，唔系一辈子。至于讲唯一，有啲人唔好话佢同一时间要做唯一，甚至唔能够有前男友、前女友，亦都唔可以将来有其他嘅男友、女友。佢要自己系佢一辈子唯一嘅一个人。如果你要咁样嘅话，就是一件极为吃力不讨好嘅差事啦。竞争嘅真谛在于你一旦去争，已经输。战争系冇办法赢，边个都会有损失。所以如果你同对手，无论是以前的、将来的去拼，都不值得拼的。如果你的伴侣在你之外再要找其他人的话，那好了，何不放手等他全心全意地去爱其他人。其实无论什么爱情都是有经可取的，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会创造不一样的故事，得到不一样的感悟。如果是你的就会是你，如果不是你的最后都会离开。爱情就好似手里边嘅沙，捉得越紧，流走得越快。 情人当演爱情人，长和心不要去问，前面怎可及催促单身？是我共你逼得太近，你间中想一个人。跟你早应该要如远若近，我今天知不应该走几钟，要你自爱缠在苦根，令你活自由出爱，我是活该逼迫你被深爱。 知错，请亲我像最初，再苦都快乐过。 逼得太紧，仲有分零钟到早上十一点。好得意，网上咧见到啲人咧讨论嘅话题咧就系最怀念小学嘅时候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对呢样嘢有冇一种特别嘅感觉，就系、是、填嗰啲拣饭纸啊，即系嗰啲有张纸一个月前俾你，咁啊， 我冇喎， 我都冇经历过，我嗰时 我上昼班冇饭食， 但系最好笑咧个原因，点解佢会怀念呢张纸咧？佢呢个系佢小学嘅时候唯一可以有得拣，即系自己， 哦，即系自己揸住， 系有做老板， 有得做老板揸住其他爸妈话晒事，唯一就系咧拣饭纸。就、哎、你自己听日中意食咩咁样，所以佢好怀念嘅咁样咯。 小学基本上冇嘢拣， 有唔同嘅饭餐嘅，因为佢有啲 A 餐、B 餐、C 餐，咁有时 佢哋全日制嗰啲咪系咯，我哋半日嘅冇得拣，边有得拣？ 嗯， 佢翻屋企食咯，你一系食一系唔好食， 冇得拣啊， 冇得拣。 喺 canteen 自己买啫嘛， 系啊，我 其实就算系都系两样啫嘛，永远都系两样嘢俾你拣嘅，一系就系薯仔鸡翼饭啦，另外就系 粟米肉粒饭， 粟米肉粒饭啦 ，show me your love 一啲间唔中嘅啫，嗰度就系、是，同埋佢就系午餐肉，唔系餐肉蛋饭， 哦， 蛋嚟嘅呢两样， 因为最容易整 啊，冇怀疑啊，系咪有冇留意啊？ 煎两块午餐肉，煎只蛋就搞掂。 系啊，冇错，又冇死噶呢样嘢，永远都唔会难食嘅。 最好咧就搭多两片椰菜俾你。 冇，我哋嗰 边嗰啲咧，浅绿色嗰啲咧， 椰菜容易坏啊， 系咩？ 同埋飙水啊嘛，飙水你啲饭咪湿立立咯，所以佢就唔会搭菜嘅嗰阵时候。 哦， 系啊， 小学嘅回忆啊。诶，好啦，翻嚟十一点钟，我哋一阵间咧就会阿表妹嚟同我哋做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唔好再叫表姐啦，佢嬲啊！ 我从来都冇叫过叫表妹啊，记住啊，十一点钟新闻报。 O K。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听个风骚快活人啦，第一时间同大家讲讲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效时到今日11:30，27度气温，相对湿度90%。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妹早晨， 早晨啊，表妹， 表妹早晨。 正式介绍啊，资深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小姐 ，Susanna， 你好，早晨啊， 表妹你好， 早晨啊，你冇讲错啦， 我写低咗啫嘛，提我自己， 系啊系啊，唔系表姐， 表妹，呢个系表哥咁样系咪？好啦，咁我哋继续要关怀嘅咧，就系我哋嘅精神健康问题啦，嗯。 咁想关心下学生好冇啊？我哋 好啊，梗系啦， 又开学咗差唔多一个月啦。 系、哦， 咁都发现咧，好多唔同嘅学生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嘅情绪状况已经出现咗啦、嗯。 有啲乜嘢啊？大约会系一个月 有啊， 系啊，一个月 已经有系好紧张，会要做功课，好多功课啦， 测验可能又嚟啦，嗬。 好多功课噶啦， 系啊， 一个月啫喎， 一个月好出奇啊， 即系正式噶咯喎，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好杂啊， 啊，平均啊，睇下系咩学校啦， 即系学科上面嘅嘢开始， 普通我哋正常啲本地小学咧，都真系有 六七樣都閒閒 地，好閒閒地哦。 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幾多樣啊？我哋係三四樣功課。 我好簡單嘅，我翻上晝班十二點七放學，翻到屋企大約係搭十度啦。 哇，咁快 咁準確嘅你？ 我樓下啫嘛，即係屋村 落去 街坊小學。 係啊，街坊啊，跟住就翻屋企，然後就食。食晏啦，食晏，跟住我記得我大約係兩點鐘可以做功課，做到四點。 哇！你真係好怪喎，你自己做啊？ 自己做， 梗係自己做啦。 以前係 啊，冇人督促你， 冇人唔需要 做啦。四點鐘就玩啦，玩一陣，五點鐘即係聽日默書嘛，慢慢做温習啦。 哇！好乖仔啊，你真 係。夜晚就冇嘢噶啦，八九點瞓覺咯。 睇唔出，睇 唔出 啊！ 而家 睇唔出， 即係。再冇呢，再冇呢支歌仔唱啦， 而家真系放學， 邊有得八點鐘瞓覺啊？而家 冇八點鐘食飯， 係啊，即 係有冇得食飯？ 補習補到七點啊， 係啊，已經完全唔係學生嘅生活啦。而家 好多嘢學啦，一般啲學生放學有三四點落，已經跟住即刻趕去學呢樣學嗰樣，跟住仲要做咁多功課，仲要温書嚇測驗，有測驗噶啦，開始有。 所以所有的同学仔想讲声，我哋明白你哋辛苦， 啊、 大家都辛苦啊， 唔知佢哋听唔听到呢？ 家人又辛苦， 学校又辛苦，家长又辛苦， 老师又辛苦， 老师都辛苦噶，咁多功课要改， 系咯、 啊， 但系家长都搞成咁咧，系嘛、 啊？即系听紧心机嘅阿嫲嫲、阿爷爷、阿爸爸妈妈咧，即系。想一下 我哋为你加油同为你打气、啊、但系要关心嘅就系自己嗰个健康出现咗问题，系咪、 嗯、 你就要知啦，系咪？ 系啊，好、多状况都出现咗嘅。不过我哋作为家长或者老师啊，或者身边嘅一啲嘅成年人，留意到我哋嘅年轻人、小朋友有啲咩状况嘅时候，都可以即系唔好一嚟就唔好话要闹佢啦。我哋系留意一下、关心一下佢背后嘅情况。 唔系第一下好难嘅，真嘅，即系好似咧，我见到你咁样恨铁不成钢，第一下我见到系啦，叫极都唔， 你唔好理我，你放弃我啦，再 开始咗都唔能够坚持落去，嗰啲位咧就真系火都嚟埋，系啊，但系冇断咗。你当你即系你冷静落嚟嘅时候，你觉得就系头先又真系即系，唉咁嬲做乜咧？ 同埋闹佢永远解决唔到一样嘢，亦都帮唔到佢噶。 佢唔肯做，你越闹 就 越 衰， 你仲要嘥时间氹佢。 啱啊！头先我哋讲到就系小学嘅咧，小朋友嘅已经有好多嘅，即系学习上面嘅一啲问题啦。咁我谂上到中学就 更 加加倍啦。我哋又睇下嘅就系我哋嘅听众方面嘅话，有啲咩嘅问题咯？话。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一个中三嘅学生，其中咧，其实由中一开始嘅话，我已经成日就好紧张噶啦。我入咗一间 Band One 嘅中学啊，各个同学咧都好叻噶，我好怕咧，我成绩会差，而每当考试之前嘅话咧，我就更加紧张啦。每一紧张嘅话咧，就会咬手指甲噶。我有时候咧会咬到咧损晒流晒血噶，我知道唔好咬，但系咬嗰阵咧我又会觉得好舒缓，我唔知点样去处理啊！我妈咪见到我嘅话咧，佢就会闹我噶啦，但系又唔俾我咁样做。最近咧我仲开始掹头发啊，我觉得咁样嘅话系好舒服同好减压噶，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啲头发越嚟越少，同埋有一个窿喺我个后尾枕度啊！我开始有嗰啲老师啦，同埋嗰啲同学会发现咗啊，同埋咧父母都叫我要去见社工咯。佢话如果唔肯见社工嘅话，就要逼我去睇心理医生啊！我唔想见社工啊！我唔想睇心理医生啊！我又唔系有啲咩，我又唔系黐线嘅，我净系紧张啲啫嘛。点解我掹我自己啲头发都唔得？我又冇伤害人。各位主持人啊，我真系好想知道我可以点做啊！我系咪有精神病啊？ 嗱，呢位同学真系好大压力吓，同埋咧，即系佢将佢个压力咧发泄咗喺一个叫做坏习惯上面，就掹头发啊， 咬手夹 啊，等等啊，咁都真系几需要解决一件事，唔可以就咁由佢嘅 嗬。系啊，其实佢话佢由即系听得出佢已经几年啦，应该 系啊， 中一开始已经咬手夹， 因为冇解决，所以个压力就一路一路升 啦，可能再变到唔止咬手夹啦，可能要再去埋掹头发。 先至去帮到佢减。 但如果再 系咪有程度上嘅唔同噶？即系可能就先嚟嘅就一定系咬手甲先。 咬手甲先，其实细到咧，嗱呢个同学仔就有 form three 啦。其实细到我见临床呢个可能系四五岁已经系咬噶啦。 哇！ 佢可能系有啲从出世到而家都好冇剪嗰个手甲。咁佢系 我咯， 你啊？ 佢有咬手甲， 俾你睇 咯。 我由细个开始咬噶啦。 系啊，咁跟住一路以嚟，仲要睇埋佢阿爸阿妈喎。其实。可能佢阿 爸 阿媽 冇 嘅，但有啲咧就會原來咧，我同佢阿爸阿媽講嘅時候咧，嗰啲阿爸阿媽咧都伸埋佢隻手俾我睇，哦，原來佢兩個都係咁嘅，所以佢哋唔覺唔係，佢哋唔覺得係一個問題， 互相影響。 佢學咗爸爸媽媽咁樣去減壓，呢個其中一個因素。但係有機會咧，其實反映緊嗰個父母，佢可能都好緊張。 係， 咁咧某程度上喺佢嘅管教上咧，會令到個小朋友由細到大都好。緊張焦慮，譬如真係催啊催催你， uh-huh, 要快啲講句説話慢啲咧，都會催。 做嘢唔可以錯， 係你快啲啦，人哋問你啊，你答啦， 係啊，你唔答我幫你答， 係啊，佢真係搶答㗎啲家長。咁 嗰 個細路仔嘛，好緊張，好似佢慢啲講又錯，佢講乜都係唔 OK 嘅。咁跟住佢咪會令到佢由細到大都係好似成日都要俾人哋去催促住啊，快啲做或者係。未必達到他們的要求，有機會是這樣，所以由細細個可能四五歲已經有些，我啲見到啲個案都係已經嚟揾我哋噶啦，有啲嚴重到咧，即係除咗咬手之外咧，你有冇聽過咬腳甲？ 哇！ 腳甲又唔係個個咬到嘅， 但 係 細嗰啲 得 㗎，我哋啲腰骨硬嗰啲咬唔到啊，但 係 細個小朋友咧，佢哋腰骨軟啲咧。他哋真的咬到嘅， 系因为咬晒啲手甲，所以冇嘢咬咬骨甲。 唔系啊，因为咧，因为俾人禁止佢啊。 哦，因为手甲 系啊，手甲见到幼稚园老师见到或者小学老师见到，话俾家长听，家长又闹，因为始终都系卫生问题啊，唔靓啊，系嘛？咁但系佢哋咪查，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有啲坊间啲方法， 啲嘢啦， 查啲咩啊？ 有啲苦味啊， 系啊， 药 花油 啊， 嗰啲系咪禁止佢？但系咧，其实呢个系治标不治本嘅方法嚟嘅，真系冇用噶。 系啊，其实薄荷少少薄荷咁仲好食啊，我 仲好食啊， 因为 辣酱喺度。 点解佢到而家未戒？ 到而家都未戒啦， 而家都仲咬紧。 咁咧，其实系治标唔治本。跟住佢啲细路仔好叻噶，你手唔俾佢咬，咁佢条腰骨又软。就趁你唔留意嘅時候，就喺屋企咧，通常唔會喺學校啦，就攞只腳啲腳甲都咬。 哎呀， 係啊， 即係其實問題就一定要解決嘅，你唔可以話當唔睇唔到唔理佢，因為佢會越嚟越大咧、那個問題， 係嘛？因為我哋其實就係最緊要知道了解佢背後嗰個心理需要，唔係去禁止佢呢個行為，因為你禁得一樣。睇佢咪出第二樣出嚟咯，嚇、 嗯、 你唔俾佢咬手嘅，佢咪去咬腳咯，或者去掹頭咯，嗯、甚至乎唔係掹頭髮，掹眼眉毛、眼睫毛咩、嗯、毛都可以掹、 嗯。 但係 Susan 其實咧好多嘢咧係根本嘅現狀就係咁噶啦，功夫係咁多，你唔可以話六樣唔做，我做三樣嘅啫，第四我都唔做噶啦，你又唔得喎。咁你入咗呢間學校啦，你揀咗啦，你要即係遵守翻人哋嗰個成件事嗰、那個遊戲規則，你可以點樣等成件事唔好咁大壓力咧？即係點啊？爸爸媽媽可以點做咧？ 爸爸媽媽可能首先喺同佢。傾嘅時候要了解咗佢先。其實咧，我哋大部分年青人啦，如果有嗰個被明白、被接納嗰個感覺咧，佢會做得容易啲嘅。 啊，同意。 同埋有陣時咧，講真，年青人都翻到屋企都唔係真係即刻做嘅。 嗯 都可能去咗減下壓先啊，去睇下機啊，係啦。咁咧、 正常 的。正常嘅。 容許佢。 但 係 啲父母咪又鬧咯，鬧咯。咁其實佢又唔明佢點解要去做呢件事情。其實佢哋真係有需要去減壓。 嗯、 如果我哋容許佢啊，或者係同佢傾，誒、欸、玩一陣啦，冇玩咁耐啦，就唔係一嚟見到，即係總之咧。所以啲人咪要成日閂埋房門咯，驚、 嗯、 你見到我喺度做乜嘢，跟住越嚟越隔膜啦啲溝通。咁、 嗯、 佢發生咩事你又唔知道，佢咪會越嚟 越差咯個情況。跟住有咩事，正如呢度佢個案主啊來信個聽眾，佢話佢唔想去見社工，唔想去同人傾，佢好驚有陣時同佢哋講咗之後，佢哋會唔會？有啲 我 精神有問題咁樣、 嗯、 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標籤咗話去見社工，係、 嗯、 一個我有精神問 題 啦，係啦，俾人滴咗出嚟要去見，其實都唔係嘅。我哋真係想各位聽眾都知道，去見社工其實可能係去幫佢了解一下個狀況。 嗯 知道下咩事啫，咁社工都唔系一个医生嘅角色去医治嗰个疾病，但系其实有阵时个问题未系严重到要去医噶嘛，就好似 我个读者嚟来信嘅时候，佢系话心理医生，佢好惊见心理医生。其实大家咧，我想大家知道系冇心理医生呢样嘢嘅，只有咧我哋系有精神科医生同埋临床心理学家。 嗯、 如果喺学校咧，或者系我哋教育嘅环境里边，系有教育心理学家同埋有辅导心理学家。咁咧，我哋唔同嘅专业人士咧，系有唔同嘅 范畴 嘅职责嘅。咁譬如心理医生点解会有呢个字眼出嚟咧？其实是我们电视的编剧他们不知道在十零年前二十年前作了这个 terms 出来。 是他们作的，我以为他们不识的。 我想他们都没有做好 research 啦、 哦、 或者是不知道啦，就大部分人都会以为是 心理医生这样。 但我觉得 OK 的，因为医心理嘛。 是 不 是听来好像 是 合理的。 但是有少少分别的。我们精神科医生呢就是他是真的医生来的。他是开药的。他是我们一个专科的医生。他们要经过医生的医学院的培训啦，跟着再去做我们专科精神科的专科考试合格了才可以做这个叫精神科医生。 嗯、 他们真的帮我们去开药去医治一些严重少少嘅精神问题嘅，咁、 嗯、 但系啲唔系好严重嘅，譬如抑郁症、焦虑症呢啲情绪病都系可以去揾精神科医生去开药，咁、 嗯、 都好快可以好翻嘅。其实，咁、 嗯、 但系如果你话个年青人或者一个成年人都好啦，佢又发现自己有少少好似有啲 情绪上 啦，或者系瞓得唔系咁好啦，其实都可以未必即刻去揾精神科医生嘅、 嗯， 可以去见我哋临床心理学家都得嘅、 嗯。 我哋临床心理学家咧，其实都系去医呢、這个。情緒病或者精神問題， 嗯、 不過咧，我哋唔係用藥啦，我哋用一啲心理治療去處理。咁、 嗯、 所以咧，我哋去醫治嘅過程個時間咧，可能就冇一粒藥咁快啦、 嗯。 用藥可能我兩個禮拜已經即刻見效， 嗯、 可以即刻情緒平穩咗好多。去見我哋咧，除非你日日嚟啦，但係好難我哋會日日見到佢啦。可能一個禮拜最盡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兩個禮拜一次嘅時候，咁、 嗯、 慢慢個進度去幫佢處理嗰個情緒嗰個困擾。咁、 嗯、 如果再唔係咁嚴重嘅，可能真係純粹有少少學校上有少少情緒，或者對前路好迷茫啊、擔心啊、唔知升學啊啲困擾，或者其他啲成長嘅事情，都可以揾學校嘅輔導員、 嗯、 或者社工去幫手、 嗯、 未必真係要去到醫治一個、話一個病咁、 嗯、 但如果好似呢位聽眾咁，佢已經係 文文， 佢咧又咬甲啦，跟住又掹頭髮咧，其實真係可以透過去見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去處理嘅。佢、可以做我哋一啲嘅認知行為治療、去處理，亦未必真係需要食藥嘅、如果個小朋友頭先我講嗰啲四五歲嘅，更加唔會俾佢食藥嘅。同埋都係啱啱開始啦，我哋講嗰個情況，可能我見過嗰啲個案，可能幾個月已經可以好翻噶啦。咁、但係當然咧，都要家長一齊去配合啦。即係如果你係佢其中一個壓力源，你繼續喺度鬧佢或者繼續咁緊張嘅時候，咁佢要繼續持續嗰、那個。 你哋就係製造壓力嗰個人，係咪？所以你就算你同佢舒緩咗佢嘅壓力，但係跟住翻到屋企，你就冰棒棒，咁變咗好似惡性循環咁咯。咁你會唔會要見埋佢家長啊？ 要㗎，通常都要見埋家長。其實我覺得見埋家長咧，嗰個事半功倍啲嘅。有年青人都係㗎，有陣時啲可能啲管教嗰方面，如果見埋個家長咧，佢哋係可以明白多啲，佢哋嘅明白體諒咧，係對我哋嘅年青人。真係好大嘅幫助、即係其實好多時點解明明佢哋話都有講過俾佢哋聽㗎，不過佢哋唔識聽，或者係冇去了解，成日都係會好快就幫佢諗咗個辦法解決。你唔好同嗰個人玩啦、你努力啲讀書咪得咯，你咪唔使咁咩咯。咁、有陣時都係好似阿梁啟章話：喂，咁真係有啲功課壓力喺度嘛？我又可能真係。追唔上， 你唔可以當睇唔到啲功課噶嘛？ 其實有陣時都係要睇翻個細路仔嘅能力。如果佢嘅能力係真係讀 band one 係好吃力嘅，咁係咪真係夾硬要去讀嗰個 band one 學校？佢、長期考包尾係咪一件好好嘅事 咧？ 係 啊，我又想問一樣嘢嘅就係，其實有冇可能係未見到有呢一啲咁嘅徵兆之前嘅話，可以當一種保健啊？耐唔耐嘅话，带佢去见一见佢 啊，好啊，可以。 其实会唔会可以系得噶？因为我谂你真系要累积到有某一个程度，你先至会有呢啲咁嘅嘢，就可能系讲紧咬手指甲或者系乜嘢。即系我当系一个平时嘅把个脉。系咪啊？即系我冇嘢嘅时候，我都可以去睇下。 其 实 系啊，嚟见我哋就唔一定 倾下偈， 唔一定有病先至嚟嘅。系啊， 我哋都有嘅。我哋譬如我哋，就算我哋臨床心理學家或者其他教育心理學家，我哋都會做，譬如叫正向心理學啦。嚇、嗯，呢啲真係一啲預防嘅工作。嚇、嗯，點樣可以幫嗰、那個人去諗嘢正面啲嘅、 嗯？ 即係你嘅人諗嘢正面都好似你哋節目咁啦，咁、 嗯、 開心。 嗯 咁啊， 所以就要 面對逆境壓力嘅時候，就唔會咁快去諗到負面嗰方面嘅方法去處理 咯。即係其實可能係喺未有呢啲咁嘅嘢發生之前嘅話，已經 train 咗佢哋， 係 咪啊？即係諗嘢嘅話，永遠都係諗好嘅嗰方面。我覺得呢一樣應該係 可以 歸納喺嘅，就係即係喺個 教育。所以如果就算學生冇事冇幹，都可以去揾學校社工傾㗎，或者係啊輔導員都得㗎，唔一定有嘢。 一定要揾人傾偈， 係啊， 千祈唔好 自己 收喺心裏邊。人生好多個問題，其實好多。方法可以解决，乐观就是最好的方法了。11:27听紧风骚浮人，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延长到今日1:30，天气不稳定啊，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我有呢一首嘅喝彩送俾大家。新闻之后，我哋继续翻。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昼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中央送赠本港的两只大熊猫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到港，到时政务司司长会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说，两只大熊猫会在海洋公园检疫隔离30日，之后再用30日适应新环境，期望12月中在海洋公园举行大型启动仪式。李家超说，国庆期间预计有大量旅客来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已经做好准备，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按照大型日子所需统筹各方面工作，小组已经开始与不同部门包括执法机构开会沟通，确保口岸和市面秩序，希望安排周到，让旅客有愉快经历。 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提到，根据餐饮业界估算，黄金周会带来2.8亿元营业额，希望大家既普天同庆，亦都有商业活动增加收益。另外，啟德體育園工程預計本年底完成，明年初啟用。李家超話：今年11月起會有測試，當局亦都希望安排不同演練。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已經組成跨部門小組處理啟德體育園整體工作。50多個團體同公司表明有興趣喺啟德體育園安排項目。中国科研考察船蛟龙号和深海一号首次访港，停泊在尖沙咀码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迎接。卓永兴致辞的时候说，蛟龙号访港不单止标志着国家在载人深潜科研考察技术的重大进步，亦都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海洋科研发展和生态保育的关心和支持，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好好把握今次機會，深入了解海洋科學發展，亦都希望今次活動能夠啟發更多香港年輕人投身深海研究，積極參與國際深海大科學計劃。今次是蛟龍號在西太平洋完成首個國際深海科研考察航次，返航期間就咪起1年3日訪港，科大籌辦一系列訪港活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25点，升578点，总成交金额10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91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5元，升6元；腾讯控股394.6元，升7元。阿里巴巴90.15元，升3.4元；恒生中国企业67.68元，升2.36元；美团138.3元，升5.5元；港交所254元，升12.8元；小米集团21.25元，升7元；建设银行5.83元，升1.7元；中国平安39.95元，升2.3元；南方恒生科技3.78元，升1.46元。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7，日元143.69，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2，人民幣7.038，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11，澳元對美元0.68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7907点，升183点。港金报2444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2.75美元，卖出263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enson 先同大家讲两单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是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龙盘苑。咁反方向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三条主要过海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果栏。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提翻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Finally。 嗰陣時咧就坐咗喺另外一班偶像同埋佢哋嘅 fans 嘅中間，咁跟住我哋就擰轉面同佢哋揮手啦。其實我哋都幾似流浪貓，好多人去行過經過見到佢就摸佢啊、揩下佢啊、餵嘢俾佢食啊。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为要还原抗美援朝期间江七连战士爬冰卧雪的真实感，剧集远赴吉林省白山市取景，演员要在严寒的雪地拍摄，饰演五万里的黄子琪就说拍摄时要穿四条裤先够暖。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 丰收快活人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第二部分，我哋一样有财珊珊、 表哥、 表 哥、老， 系啊，喺度啦， 资深心理学家。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即系写上嚟嘅一位阿文文啦，去咗 Band One 嘅学校啦，咁啊觉得都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压力啦。咁当然啦，我哋都要想了解多少少嘅可能嘅，就系话点样嘅为之系情绪病，又或者嘅就系点样先至要真系要去见一个精神科，其实都有好大嘅分别嘅，系咪？大家唔好搞错。 系啊，嗱，情绪病咧，我哋讲紧一般就系譬如大家都聽過嘅焦慮症啦、抑鬱症啦，不過焦慮症有分好多種嘅， 係啊，好多種啊， 焦慮好多種噶、譬如我哋講啲廣泛性焦慮症啦，即係咩都驚一餐有人， 咩都驚一餐，係 啊，咁有啲叫做你係啊， 我係噶， 你又係啊， 係啊，我有好多嘢嘅話，其實我都會焦慮咗先，擔心咗先咯， 係樣樣嘢都諗定先嘅， 係會諗定先嘅， 咁亦都有有啲驚恐症有冇聽過？ 有。 有啊， 有啲特別情況添啊，有啊有啊，以前有啲同事驚人群啦， 驚坐 lift 啊， 咪有一個朋友佢以前唔可以揸車經海底隧道嘛， 係啊，我都有見過啲， 佢幽閉係嘛，定係唔知咩，即係總之入到入邊咧，好似好驚，即係心跳啊， 驚坐飛機啊，驚高啊， 我驚冇錢。 这个好多人都有，我都有。 这个没人帮到你，只可以自己帮自己。 但是那个刚才讲的怕过隧道啊，怕坐烈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去医治的。是啊， 是 phobia。 是 phobia。 有些很夸张的，有些是怕雀仔。我有个朋友怕橙。 怕橙。 有一个怕三楼。呢啲樓 係三樓都 冇錯，佢係唔知點解嗱，見到呢啲嘅，所以 講真嗰啲驚咧，要變成一個病徵咧，就要個時間咧持續超過6个月先嘅。咁同埋咧，係要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咁譬如如果我驚曱甴，好多人都驚啊， 驚噶。 咁但係嗰個曱甴係咪你工作或者你生活嘅場景成日都要見到先？如果你係啦，譬如嗱，講真，如果你係喺個後巷洗碗嘅。 咁你嘅工作環境有機會係見到啲曱甴老鼠嘅，咁呢個就影響到你嘅日常工作啦。已經，但係如果我喺屋企，我都係翻工放工都冇曱甴嘅，咁你驚曱甴呢樣嘢咧，係唔會構成變成一個驚恐症，影響到你日常作息咯。咁就唔需要特別去醫嘅。咁但係譬如有啲人佢驚坐飛機。咁唔坐飛機都唔使死嘅，但係其實都真係會影響佢嘅日常噶嘛，係嘛？你出唔到 trip 或者你同唔到屋企人去旅行，咁我真係有啲 client 佢哋就係會避開咯，好多年試過有個佢50年都冇坐過飛機嘅， 原因係乜嘢啊？ 佢其實佢從來都未坐過， 哦， 不過佢就驚嚇。人哋講或者睇過啲新聞空難嘅新聞嚇，咁佢覺得係好恐怖嘅，咁佢就從來連 passport 都冇。 系 过度担心， 系啊系啊，咁、后屘系医得翻嘅，系、处理到嘅，佢后屘好开心， 嘥咗50年， 系啊，佢屋企人都好感谢，就话哎呀，如果早啲去处理就好啦，即系譬如同太太结咗婚30年，都未试过坐飞机，咁但系其实原来可以早啲去揾人帮助咧，系可以处理到，即系唔使浪费咗咁多嘅光阴啊，我同佢 啱啊， 系啊，即系好多人就用啲替代方法咯，譬如惊坐 lift，就行楼梯咯， 系啊。 系啊，系、啊， 飞机咪搭船咯、啊， 或者 几层就得啫。如果你下下住几廿楼嗰啲，而家嗰啲高34， 一系就要揾嗰啲楼住咯。有啲人真系， 要揾矮楼住咯。 系啊，系 啊, 啊，即系长期都系用啲逃避嘅方式，反而就冇好去正视嗰个问题。咁、其实系令到个问题越嚟越加深噶嘛。 惊恐系来自乜嘢咧？ 惊恐系嗱，其实咧系佢会。可能咧，嗱，我哋驚本身驚呢樣嘢咧係正常嘅，係、人都識驚嘅。不過咧，可能係咁巧，佢去譬如啊，如果我哋驚嘅時候有咩身體反應啊？通常你哋會有咩身體反應啊？驚、 流汗啦、個 心跳 快 啦、出汗啦、可能會飆冷汗啦、想走啦。嗱，如果點樣會驚？譬如打個比喻係驚坐 lift 嘅，咁巧你入 lift 嘅時候。啱啱唔知點解有一啲嘅驚嗰啲焦慮嘅反應出咗嚟，譬如頭先講心跳啊、透唔到氣啊、飆汗嘅時候，佢連結咗呢一個場景，咁咧跟住個腦咧就會學習咗，原來咁驚㗎坐 lift，或者有啲人去啲密室啊，即係坐地鐵啊，好逼好多人嘅時候，又會好似窒息嗰啲感覺，佢就學習咗，跟住佢就會驚咗，有啲人。真係睇一啲人嘅 click 一兩次，可能就 click 到，跟住就會從此以後咧，佢就好驚，因為佢好驚下一次佢又會有好似頭先就嚟要死，好窒息嗰啲感覺。 哎呀，好得意啊！ 我聽過有啲係童年陰影， 係啊， 童年陰影可能佢細個俾只狗嚇過，咁佢就一世都好驚狗。係 噶 係 噶， 就算好細只佢都好驚。 係啊係啊，貓都有啊，我都醫過。咁、其實係可以處理噶，真係可以醫到噶。佢嗰個小姐都話：哎呀，如果我早啲知道，就唔使40几岁先至嚟。去處理嘢，咁其實如果啲小朋友或者年青人，你哋留意到佢有啲乜嘢，唔係淨係頭先講啲驚恐症狀嘅，或者係其他擔心啊，成日都鬱不歡啊，或者好似好抑鬱嘅情況嘅時候，都可以去及早處理嚇。咁、未必真係要去到嚴重到去揾精神科醫生嘅，其實嗰陣係我哋了解佢背後嘅原因嘅時候，就可以去。幫助到佢，咁呢啲我哋叫一般嘅情緒病咯，係好多人都有嘅。我哋市面上即係可能有30%嘅人都會有啲情緒啊，即係焦慮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去到講緊一啲嚴重少少嘅重性啲嘅精神病，有冇聽過思覺失調啊？ 有啊， 分裂啊， 思覺失調咧係講緊係一個光譜啦，即係入邊裏邊咧係會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嘅嚴重少少嘅精神問題，譬如我哋大部分都會聽過嘅精神分裂症。或者是躁鬱症狂躁抑鬱，咁佢哋或者再嚴重非常之嚴重嘅抑鬱症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會出現一啲好似思覺失調嘅症狀。思覺失調係講咩咧？係思想咧好紊亂啦，同埋佢嘅感覺，我哋有啲感覺五感啊嚇啲係啦，佢可能好變啊扭曲咗，令佢咧佢會覺得同個現實咧係唔係好吻合，佢會覺得嗰啲嘢係真嘅嚇，佢可能會有幻聽幻覺嚇，呢啲就係嚴重少少嘅一啲嘅精神分裂症嘅症狀。 覺得人哋會害佢啊嘛， 覺得人哋會害啦。嗱，咁嗰啲狀況咧就真係要食藥去處理嘅，就唔可以話立即透過心理治療去處理。 嗰啲就要見精神科， 係啦，見精神科醫生去食藥。咁如果越早去揾醫生去開藥幫手處理咧，佢哋係會越快。可以得到情況改善，同埋唔會咁嚴重落去嘅。有陣時，譬如我以前我哋喺公立醫院翻工嘅時候，見到嗰啲病人，佢哋已經係 病咗好多年噶啦，可能系病咗二十年先至嚟睇。咁你谂下，佢病咗二十年嘅时候，佢去医治嗰个状况嘅时候，系会再麻烦好多，再复杂好多。所以如果我哋早少少留意到有呢个状况嘅时候，早啲去医治，就去可以帮到佢。首先我哋唔好标签先，好多年青人头先都系会讲，哎，我去见社工或者乜嘢，我系黐线。其实咧唔系黐线。不是所有去见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叫精神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啦，就是帮助精神健康的服务人员呢，都是说代表你是有些精神问题的。只不过我们是人都会有情绪的。我们早一点去处理或者用其他方法，可能已经个画面不同了，结局已经不同了。因为可能有机会是用错了方法，譬如逃避啦。或者剛才講去咬手甲啊、掹頭髮呢啲方法去處理咗，咁有啲人可能會有陣時會傷害自己添，係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唔係我哋叫唔係咁健康嘅方法啦。 一定有出路啦，因為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不論你係乜嘢嘅情況嚇，情緒並唔係病啊，係咪？呢一樣嘢係我哋必須會面對嘅一樣嘢嚟嘅，因為每一人都會面對一啲即係唔同嘅嘢，所以其實我諗需要嘅就係、是、都係等於咁樣講嘅，就算我唔係一個病嘅話，所有嘅都要淺中醫。喺你唔係太過深嘅時候嘅話咧，就已經要揾人幫助。既然讲到乜嘢嘅话，都系要揾人帮助嘅话，有冇啲乜嘢嘅途径你可以介绍俾我哋咧？ 有啊，嗱，如果系学生嘅咧，嗱，讲真，如果你要立即话转介去见我哋嘅精神科嘅专科咧，可能都有啲困难嘅。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同学校去倾嘅，因为而家学校咧、教育局咧同埋医院管理局咧都有一个计划，叫做咧。醫教社，唔知你有冇聽過？醫教社咧就是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佢咧就係醫院管理局同埋教育局合作，佢哋咧就會派醫院局咧就會派一 team 人，我哋啲精神病嘅康復嗰啲嘅人員，譬如精神科護士啦，我哋臨床心理學家啦，職業治療師啦，佢哋咧會落到去學校嗰度。去幫助去已經好快去睇一睇呢班年輕人， 如果有咁需要嘅， 有咁需要嘅咧，係啦，學校轉介，咁去睇，咁咧佢唔需要咧去到排隊去翻去公立醫院嗰度去睇，係、 哦、 啊，好好噶，係啊，係呢、這個計劃係2016年開始嘅，咁、到而家咧已經有幾百間學校都有參與噶啦、開初係得十零間學校，因為其實開始啟動嘅時候，但係呢個計劃咧係擴展到去，咁所以咧就算你話我唔想我個女兒要去醫管局嗰度排隊。咁其實可以同學校傾一傾溝通先，因為如果間學校有參加呢個醫教社計劃嘅時候咧，其實係可能佢已經可以好快轉介。咁咧醫管局嘅同事可能已經可以睇到我哋嘅年青人，去幫手做一個分流又好，或者直情佢有需要嘅就派埋嗰啲專業嘅同事落去去睇佢哋。咁、可能長期到穩定啦，可能再要去覆診嘅時候就翻翻醫院管理局去睇。咁、另外就算係呢個係醫院管理局同埋教育局嘅合作啦，就算係我哋社區上面任何人士有呢個需要嘅，我哋全港18區都有20多間咧，我哋叫做我哋簡稱叫 ICCMW 就係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每一區都有，係啊，每一區都有嘅。咁入邊咧就有唔同嘅專業人士啦，就是、我哋全部都係啲我哋叫 NGO 啊，非牟利嘅政府機構去運作嘅。咁入邊有譬如職業治療師啊、精神科護士啊、社工啊、臨床心理學家都會喺嗰度。佢哋係免費嘅嚇，呢、這個服務記住，記住係免費嘅，係啊。咁咧你可以去揾嗰度嘅我哋 ICCMW 啦，跟住入邊會有社工幫手去做一個可能去。take up 你個 case 啦，做一個分流啊，跟住去見，睇下佢需要見啲乜嘢嘅專業人士。咁、如果有需要嘅，就再幫佢轉介去見埋精神科醫生嚇。咁、有陣時係好咧，譬如你我有啲人即係成日問我嘅，喂，我覺得我屋企人係有呢個需要，但係咧佢唔肯去睇啊， 點算咧？ 咁點算咧？嗱，呢一度咧都可以幫到手，因為譬如佢哋嘅社工係好資深，受過訓練嘅，佢哋可以上門。 哇， 系佢倾偈， 佢睇下了解下，因为就算未开快乐、未开档案，佢都可以了解下，因为佢去揾呢啲潜藏嘅一啲嘅个案咧，都系佢哋嘅一啲嘅 工作 范畴嚟嘅。咁、所以佢哋去帮手去了解咗，可能佢哋用佢哋嘅方式咧，系可以慢慢劝解到。首先佢可能做个简单嘅评估先，佢可以做到系咪真系咁严重？跟住如果 了解唔係咁嚴重嘅啫，可能都可以話到俾個當事人聽。我、其實呢個唔係好嚴重嘅情況，係小問題啫。你落嚟同我哋傾下，或者係點樣，咁已經可以幫到佢，等佢唔好覺得咧係咁難，即係佢哋就係 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落到去咧，即係代表我有精神病啦咁樣。其實唔係嘅，所以啲屋企人其實都可以去揾呢啲 幫佢， 係啦，精神綜合。服務中心嗰度去幫手。 其實表妹啊，頭先你講到呢樣嘢好好啦，即係你嘅醫教社啦嚇，咁喺學校同啲同學仔啊啲年輕人咧去同佢睇下傾下偈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係嗰啲同學仔咧，我最驚校長咧就點咗名啊，小張張啊，邊個邊個咁你去見下啦咁樣，我就會驚人哋會咦佢哋點解要睇嘅咁，就好似喺人哋眼中成為一個異類咁樣。 嗰啲通常都係放學之後嘅。 即係唔會俾其他人知道， 應該就好少嘅。如果識安排咧，就好少話上下堂，上個 chemistry 咁、啊。係 直接最好唔好俾人知，即係我驚有啲同學仔咧會感 動。通常都放學後見嘅，我見嗰啲，即係佢都明白課堂緊張啦，或者唔想啲學生俾人標籤住，所以同學仔都唔使。如果你有呢、這個關心嘅，其實擔心嘅都可以同老師或者同翻個醫務人員講翻。哦，我唔想喺課堂中間俾你抽出嚟去見，或者同社工都係㗎。你見社工，你唔想社工，你可唔可以唔好第三堂逼我出去同你傾偈啊？我唔想同學知道啊。其實都可以自己表達翻呢個意願咯。 呢樣嘢係咪就係往往希望嘅就係教育到俾大家嘅，就係你叫我哋唔好標籤啊嘛。咪就係連呢樣嘢都應該冇咯。係 啊， 係咪啊？即係你 呢個 你都 我哋要不停 冇錯，我 同你教育。 當然我要尊重你嘅私隱。而家我就係想話俾你知嘅，就係話，就算係講我唔係喺度標籤緊你啊，係啊，我哋只係覺得嘅就係你有咁嘅需要，你都唔係一個問題，你唔係一個病啊，你係需要咁嘅需要，所以嘅就係去揾人去幫手啫嘛。係 啊， 係啊，所以應該連呢一種咁樣嘅嘢都應該冇啊。 系呢、這个我哋要逐步嚟， 我哋要一齐 逐步 嚟。 我哋希望我哋个社区啦，可以真系去明白咯、接纳啦。等大部分有情绪困扰嘅人士咧、都唔好有讳疾忌医啊。你 啱啦， 同意同意。同埋我好赞成头先你所讲嘅，如果爸爸妈妈觉得佢真系好大压力，真系好多功课，真系应付唔到，谂下其实佢系咪真系适合读呢一间咁多功课嘅学校咧？咁呢个可能系最后一个方案啦，即系我唔知。 都有，因为我想问啊，如果系嘅话，有好多时候啲小朋友佢哋面对紧嘅问题嘅话，会唔会其实好大部分嘅都系大人佢哋其实系可以 address 到嘅问题嚟嘅？因為我都小朋友 有啲係啦，有啲係啦，小朋友嗰啲係啦。但係如果去到大少少，可能佢自己朋輩之間嘅問題啦、欺凌啦呢啲有陣時佢未必肯同父母講嘅、 未必敢講， 未必敢講嘅，覺得我講俾佢聽，佢又幫唔到我嘅，佢又幫唔到我揾翻個朋友翻嚟，唔通叫佢鬧我個 friend 佢哋排擠我咩咁樣？但係其實我哋都係需要去了解佢，幫佢去明白翻，其實咧。梳理嗰個情緒係好緊要嘅，嚇唔係撳住佢嘅，都希望家長會明白，我哋去處理。有陣時我哋都未必幫佢解決到嗰個困難，佢唔開心嗰樣嘢。譬如佢考三十分，佢好唔開心，嚇咁喂唔通我同老師講咩？ 俾六十分佢咁， 係啊冇得係咪？喂真係有啲家長有啲人去拗分嘅真係。 有家長幫佢拗啊！ 係啊，我都聽過。其實就係唔係幫佢解決個事，我哋要佢明啊，點樣可以做好啲，或者係面對呢個我哋所謂嘅一個暫時嘅挫敗。同埋要知道自己嘅能力咯，有陣時唔好話我一定要做到。其實我可能我係長期都係中下游，或者我係中上程度，我要無啦啦中上變到第一名咁樣。好似俾太大嘅期望自己，係嘛？咁。我想而家譬如情婚時，好多小朋友家長都好大壓力，係啊，都要去留意翻呢。 會唔會某程度上嘅就係話，其實每一個人都要懂得接納自己咧？係係咪 啊？ 即係我個質地係咁，我就係咁。 咁又係啱嘅， 係啦，唔係話叫你唔努力， 努力係啊。但我哋都要適當地去處理壓力，我哋覺得 同意 處理壓力。 好， 咁我 係咁嘅話，你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教下我哋？ 有咩練習啊？ 今日咧就想教一個練習，即係呢個咧就都好 work 嘅，我差唔多每次都會教我啲 client 噶啦，咁咧呢個叫做腹式呼吸嘅練習，英文咧就叫 deep breathing 嘅 relaxation 啦。咁咧我就邀請聽眾啦，我哋而家坐喺一個凳上邊啦位置。嗱，如果你揸緊車咧，就唔好跟住做啦，我驚你做下太放鬆瞓著覺。咁但係如果你係喺一個座位上啦，你可以坐低坐直個人啦，挨住個椅背。我哋咧而家做呢个叫做腹式呼吸嘅练习。首先咧，我哋会 慢慢吸气嘅。吸气嘅时候咧，我哋会数五下啦，将慢慢咧将个空气咧慢慢推入去我哋腹部嗰度。呼气嘅时候咧，由腹部慢慢推出嚟，由鼻孔呼出嚟，鼻吸鼻呼。嗱，我哋而家好似可以试下啦。慢慢我哋吸气，一、二、三、四、五，个肚咧会慢慢升起嘅。呼气嘅时候咧，五、四、三、二、一，个腹部会慢慢下降。鼻吸鼻呼，我哋再做一次，慢慢吸气，一、二、三、四、五，吸气，呼气，五、四、三、二、一，呼气。我哋咧一吸一呼咧来回系需要十秒钟，目的系咧要调慢我哋嘅心跳，让刚才咧好紧张嘅情绪慢慢咧去话翻俾我哋嘅脑听，而家咧唔系需要咁紧张嘅，我哋可以慢慢去接纳、舒缓我哋呢啲紧张嘅情绪。透过咧做呢个腹式呼吸练习咧，系可以调节我哋嘅紧张情绪。呢、这个咧，我哋都系称之为一个行为治疗。我哋其中一部分咧，系会好需要去做帮助去处理情绪嘅。咁我哋可以试下慢慢去做呢个呼吸。嗱，我建议咧，各位听众真系揸车就唔好做啦，因为惊会瞓着觉。如果你想放松嘅时候咧，你试下可以做，将佢培养成一个习惯，每日咧可以做三次，每次做五至十分钟都得嘅，练习到好纯熟。当你有需要嘅时候，紧张嘅时候咧，你只要运用翻出嚟，可能做三下三十秒到咧，已经可以帮你即时舒缓到你嗰个紧张嘅情绪。考试又得，又要去做表演又得，做 presentation 都得，点样都可以帮到你放松减压。瞓唔到觉都可以试下做嘅，瞓上床嘅时候都可以去做呢个呼吸。咁我哋有需要嘅时候咧，都系要揾翻专业嘅人士啦，去帮手可以去揾我哋信任，请你哋都相信我哋，我哋系会保密吓，好多嘢都系会可以帮到你去处理。 好多谢晒，好啦，希望大家每一天做个健康快活人，多谢晒， 好开心啊！I'll sail the world to find you.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lost in the dark and you can't see, I'll be the light to guide you.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yeah, yeah. If you're tossing and you're turning and you just can't fall asleep, I'll sing a song beside you. And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one, two, three. 梁繼昌、李麗蕊、馬小強，風騷快活人。 雷暴警告仍有效，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2%。 雷暴警告有效时到今日1:3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 你个个人你都嗌到咁大声， 系咯？ 因为真系好开心啊，见到佢哋唔同嘅人，你可以教我哋唔同嘅嘢， 梗系啦， 分享。 我 Billy 啲剧嘢，你望错咗。 我今日化咗妆嘅，睇下。 真系 啊，系咪先？ 我每次咧都系好靓好靓病嘅，但系咧为咗呢一个节目咧，我都会隆重其事咧，嗱，梳咗个头啦，吓化少妆俾大家睇噶嘛。 我想讲，你知唔知你呢种嘅头发嘅话系有个叫我有个名噶？ 蛋挞 唔系叫屏风头。 哦，叫屏风哦。 系啊， 因为呢 个半屏风咧，系啦，挡风。 因 为 额头上面有一个屏风嘅头发， 系啦， 呢啲系90年代好兴嘅。 I know。所以我咪就系话你仲梳呢个九十年代嘅嘢，你真系做乜搞？ 就系最近我剪头发个发型师，剪完头发之后咧，佢就帮我梳翻个头。 点解？ 我就话系啦，我就话喂，呢个系吓几廿年前嘅头嚟嗰个。 对啊， 而家兴翻啊，尤其是咧， 同你讲啦， 眼眉上边咧嗰个勾咧，佢一勾翻入嚟，嗱唔好勾出嚟，嗱勾出去咧，即系呢个 S 字咧就老土噶啦。嗱而家咧要勾翻入嚟，嗱你睇下吓嗰啲全部而家啲新偶像后生嘅吓， 都系梳呢 个 头， 都系梳呢个头噶。 冇错，呢个勾又有个名堂嘅，知唔知啊？ 叫做咩咧？ 叫离别勾， 即系春雨弯刀嗰啲系嘛？ 好叻啊！你嘅 圆月弯刀啊， 圆月弯刀春雨，即系又系战前嘅嘢系嘛？ 够啦，唔讲嗰啲 啦。够啦，我系后生仔嚟噶 ，OK， 唔好再讲呢啲嘢啦吓。 冇错 ，OK。嗱，最近咧天气又成日都落大雨啦， 系啦，而家先要黄雨啊又。 系啊，你哋觉得咧，即系落大雨嘅天气咧，你哋系开心定唔开心啊？ 我哋讨论过噶啦，其实咧就唔关落雨好天时嘅，系关你嗰一排或者嗰一日嘅。 嗯、 如果你嗰日心情好咧，落乜嘢？我想话落咩？落乜嘢你都会心情好嘅。 系啦，咁其实落大雨啦，其实又会令我谂到啦吓。尤其是而家落大雨，有少少冻冻地嘅天气啦，好多时咧、一啲系啊，一啲好瞓啦。咁同埋咧，一啲喺加拿大回流嘅朋友咧，就话：哇，今日个天气好似加拿大啊咁样，因为咧加拿大啦，你知道啦 ，Vancouver 咧有个名嘅，嗱叫做温哥华啦，英文名咧亦都有一个别号嘅，大家估下叫做乜嘢？因为佢成日都落雨。 哦， 温哥同温哥华有冇关系噶？ 系噶，系乜嘢 Cooper 咧？ 哦 ，Vancouver 系啦，有一个名咧叫 Vancouver， 系啊，落雨嘅咩？系落大雨啊， 成日都落雨嘅，咁即系话世界各系啦，湿立立啦，咁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一讲起嗰个名咧，就会谂起嗰度嘅天。例如喺倫敦啦，我哋會 係 日諗起好大霧啊， 倫敦就係 濕濕淋淋、 濕濕淋淋 啊， 成都啊、重慶啊，你就會覺得哇好熱啊，好似火爐咁樣啊。 可能倫敦成日落雨嘅關係咧，我嗰時喺倫敦，我見到咧啲人揸車嘅喎，由得佢喎，即係攞件嗰啲咩褸咧，嗰啲長啲嗰啲褸咧，咁啊冚，係啊冚住咁啊照行嘅，因為個個都費事揸車。 係啊，尤其是倫敦揸車比較塞車。咁多數人都係搭車啦，咁但係咧喺温哥華咧，多數人就係揸車嘅，因為你冇咗車咧，就好似冇一對腳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平時喺 Vancouver 咧就成日都即係落雨揸車，就唔係太感受到落雨為大家帶嚟嘅濕身嘅嗰種嘅麻煩啦。嗱、但係其實咧，温哥華人嚟話，喂，成日落雨嘅，成日落雨嘅，但係咧。你要知道咧，佢嘅每年嘅降雨量咧，其实你估下唔多嘅，系啦，真系唔多嘅。嗱，如果香港咧平均嘅全年降雨量咧，大概估系几多？2400，尤其2400啦。温哥华你估下几多？2400毫米啦吓， 一 全年 千二， 系啦，啊，真系叻啊，马老师，真系全年嘅平均降雨量只系千二嘅啫。但系咧， 你真系个叻，冇人有反应。 但大家唔係好掌握到呢一個千二同埋二千四嘅毫米嘅降雨量啊嘛， 真 係 係啊， 係啊，係，但係點解係啦？但係點解人哋話喂温哥華成日都落雨濕濕嘅？但係因為大家嘅落雨係唔同嘅，因為 我真係唔覺咯， 哇！成日落雨， 點解唔同法咧？我唔係好明。 嗱，香港嘅雨季咧就係夏天啦，最主要就係六月、七月、八月啦，係咪？ 即係落完就可能冇噶啦， 落暴雨或者係落雷雨咯。 係啦，香港譬如六月份嘅平均嘅落雨。量啦，系300毫米啦。咁佢落雨就系嘣一声咧，就哇！大家一定要带遮。如果唔带遮咧，就会全身系啦湿晒嘅。系啦，咁但系咧喺温哥华咧就唔系嘅，佢系落好漫长嘅雨。OK， 嗱，佢嘅雨季咧系由十月开始，系 OK， 十月去到三月落半年嘅雨。OK， 即系一年有一半都系落紧雨。 系啦，嗱，佢就唔系倾盆大雨啊，佢系微微雨，系啦，全日都系微微雨， 足够令你湿身， 好浪漫。 系啊，我谂起攞把遮啊， 系啊， 睇下同边个啦，同阿马老师翘住手，可能成件事会开心啲嘅。 真系唔 你话咋？ 系啦，咁但系咧，佢嘅鱼咧就系鱼粉粉咁样咧，即系成日都系唔足以令到你成身湿晒，亦都唔使一定大只，系啦，但系咧就成日。好暗嘅天氣啊，咁樣啦，因為嗱、香港唔同啦，香港冇冬令時間，冇夏令時間啦。 以前有 嘅，以前有啊， 以前有噶，係、哦、啊， 係、okay, 幾多年前啊？大概 我唔記得， 係幾十年前 要教鐘噶嗰時， 係啊， 我、okay, 小學嗰時候 咯，要噶要噶，係啊，好開心噶、啊、好似唔覺得好似賺 咗，賺咗一個鐘， 賺咗一個鐘咁樣，係啦、啊，温哥華亦都係啦。咁每到冬天咧，十一月份咧，我哋就會教翻慢一個鐘頭，係啦、啊，例如係晏晝兩點咧，我哋會。 因为个太阳是迟了出来嘛， 系啦，咁我哋 其实而家都系噶，你有冇留意啊？ 我 嗰阵时候，譬如可能你讲紧夏天嘅时候，你七点钟你已经发觉嘅就成个天光晒噶啦。而家你六点零钟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是、天都仲未光。我好中意呢种感觉噶， 即系佢嗰个日出嘅时间啦，同埋落嘅时间啦，都慢咗 嘅吓，迟咗， 系啦。咁变咗我哋要把握嗰个日间有阳光嘅时候啦，咁、我哋要将个时间咧拨翻早一个钟头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好咗天黑啦。咁平时我哋咧喺温哥华咧。最早可能是四点钟已经开始天黑， 哇， 好早， 好早天黑， 冇错， 系啦。咁如果我哋咧有时 啲 shop 又好早， 其实啱食完晏冇几耐，可能两个钟头已经天黑， 系啊，大家感觉已经觉得就应该收，执定啲嘢要走， 即系个人已经懒噶啦，系咪啫？就哇，天黑喎，大家差唔多啦。 你唔可以怪我嘅，因为你成日讲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嘛，唔系咩？ 系啦，尤其是如果阿马老师瞓晏觉咁样，即系之后。朝头早起身好晏嘅，一起身系点零钟啦，咁啊 食一阵嘢， 系啦，去刷下牙，去厕所做下应该做嘅嘢，再煮个面翻嚟咧，已经天黑噶啦， 再瞓过。 其实会唔会因为咁嘅话，所以佢哋啲起居作息你都觉得系比较悠闲一啲噶？ 都系噶， 我觉得系有关噶，同个日照 系啊，尤其是有啲朋友啦，可能喺商场做嘢，或者系唔系成日望到个窗嘅咧，咁变咗你翻工嘅时候咧， 又系夜晚， 又系夜晚。放工时候 又系 夜 晚， 咁其实 即系从来冇见过阳光， 从来冇见过阳光嘅系啦。例如我哋冬天嘅时间咧，有一个课外活动咧，我哋好中意嘅。咁当然要俾多少少钱啦，就系、是。我哋每个星期咧就去滑一次雪嘅，咁啊， 哇，好开心、啊， 好好噶，咁啊， 滑啊， 去温哥华附近嘅 公园 滑雪场。 山 系 啦， 喺山系啦，温哥华好多山噶嘛，系啦，咁我哋唔去好远噶啦吓，当然，咁有啲好靓嘅滑雪场咧，就可能系揸两三个钟嘅，咁但系啲冇咁靓嘅，但系都喺温哥华附近 嘅 话咧，都 滑 得到嘅，咁啊 都系 个零钟啦，咁但系我哋。朝头早起身集合咧，就会系朝头早可能系六点半已经喺学校嗰度，大家都冻喺度噶啦。咁因为要上巴士啊嘛，要上阿黄巴士啊嘛。咁、跟住咧，我哋通常父母咧就好头痕噶啦。哇！朝头早六点钟就要车你去学校嗰度。咁嗰阵时啊，当然啊，朝头早系完全天黑啦，系咪？嗱，上到雪山系咩嘅景况咧？因为温哥华啦，大家听讲就系话成日都落雨啦，去到咧就系好大雾嘅，好少阳光普照嘅。OK， 咁上边咧又系白蒙蒙一片。雪山再加好多雾，今日又白蒙蒙一片，咁玩玩咗成日之后咧，去到 玩足一日噶， 玩足一日噶滑雪， 系 啊，咁啊由朝头早一路去到食完晏， 咁即系带埋嘢去食噶咯， 带埋嘢去食又得，去到上边个雪山嗰度有啲餐厅食嘢又得，咁跟住食完晏咧就再滑多一阵，滑完多一阵咧可能系两点零咧就。开始落山、上巴士啦，跟住翻到去个学校嗰度咧，又系黑掹掹啦。咁啊，全日咧都系黑掹掹、白掹掹、黑掹掹咁样。咁 会唔会有命案发生啊？呢啲环境 我唔知道啊，即系杀死人嘅天气啊！呢啲系啦，咁所以就会令到人咧，有时会即系睇下你中唔中意啦。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哇，系啦，好浪漫。有啲人啊就会觉得哇，好似好 沉郁咁啊， 沉郁咁样嘅天气啦，系啦。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都。好好似有一个成语就话摸下只象，即系盲人摸象啦。究竟个象 摸象 系啦，系乜嘢嘅样貌咧？ 脚啊， 尾啦， 或者鼻。 咁咧，你去温哥华咧？有人就话好靓噶，温哥华好靓噶，因为你夏天去嘛。 但系我想问嘅就系温哥华个雪山系 Whistler 系啦 ，Whistler 系啦 ，Whistler 就远啲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系近啲嘅话咧，可能系 Cypress 啊，或者系其他近啲嘅雪山啦，系啦。咁如果你系夏天去，啱啱翻嚟温哥，哇，温哥好靓啊！你知唔知嗰度啊，成八九点钟至天黑噶，哇，嗰度咧又多花又多草又唔热啦又干燥啦，哇，非常之好啊！ 到冬天你就。 系啦，咁一啲喺 我温哥华去完冬天嘅，我唔好住啊，我嗰度 系我都听过人讲，好冻噶， 诶，好耐都冇见过日头，系啊，咁所以咧就好似核子魔像咁样啦。嗱，你去到冬天嘅世界同埋夏天嘅世界咧，系完全唔同嘅。咁但系咧，如果冬天大家哇，好少见到阳光，即系个心情有啲唉沉闷 嘅 时候，咧 咩食物疗法 系啦，咁诶都有嘅，介绍话俾大家先啦。 B 房菜。 系啦，今日嘅 B 房菜咧就介绍俾大家冬天嘅时候啦，或者 先讲下嘅就系，譬如可能如果真系有啲，譬如可能系depress 啊，或者系嗰啲唔系好开心啊，有啲咩嘅食物嘅话系会令到一个人会觉得开心嘅咧，我哋都可以倾下。 好啊，朱古力我觉得系 甜嘢咯， 啱晒啦。人哋话唔开心最好就系食甜品啊嘛， 冇错， 食甜品真系嘅，尤其是食朱古力啊，因为食朱古力啊可以促进咧我哋身体里边咧。安多芬嘅释放， 砰砰声， 系啦，咁安多芬就点样啊？令到人开心啦， 开心咯， 系咪？同埋咧，朱古力咧，有边个唔中意嘅？大部分人都中意嘅吓。咁啊，今日咧教大家整一个嘅朱古力酱 ，OK？ 又唔教大家整朱古力蛋糕，亦都唔整曲奇啦 ，OK？ 因为嗰啲马老师成日话咁难嘅，唉，点整啊？ 乜嘢佢都话难噶啦， 我都冇整过 啫，佢做到好难噶， 好在有中枪。 系啊，我而家发觉。马老师有少少杯葛我咯，系啦， 你唔使理佢噶， 系啊， 你杯翻咪得咯。 阿 Sarah 见到我咁兴奋咧，就做乜咁兴奋啫？见到佢吓，嗱，而家我讲嘢咧，佢点啊吓？我有讲咩？ 系 啊，真系系。点啊？今日嘅 今日唔知做乜嘢啊？ 系啦，可能佢受 今日唔舒服， 唔系佢受黄雨嘅影响。 佢明明话讲嗰个鸭蛋黄蒸饭 啊，系 肉饼啊， 先讲 去咗边？ 先讲朱古力， 可能对佢嘅自愈嘅食物咧，心情自愈嘅食物就系蛋黄蒸饭系嘛，蛋黄蒸肉饼 越肥越中意。 其实每一个人个 comfort food 都唔同噶嘛， 讲得啱啊！ 佢就 系 咯， 系啦，下次 我哋唔讲啫。 下个礼拜讲肉饼吓。嗱，今日咧介绍个朱古力酱咧，非常之容易整嘅啫。嗱 ，OK， 嗱就系咧，我哋有材料咧，就二百克嘅水啦，二百克嘅糖啦，咁同埋五十克嘅可可粉啦，可可粉好容易买嘅啫，即系出边超级市场都买到噶啦。咁同埋五十克嘅朱古力 ，OK， 咁啊好简单啦，二百五十，咁糖嘅份量咧，大家自己调节啦。有啲人中意甜啲，唔甜啲 ，OK。朱古力咁你中意黑朱古力又得，黑朱古力冇咁甜啦。咁通常咧，我就会用 70% 嘅可可成分以上嘅朱古力嘅，系啦，80%就太苦啦，我觉得。 70%都苦， 70%加翻糖就 OK 嘅。系啊，我哋成年人，我哋有啲成年人嘅口味， 系得苦中苦。 我最中意嘅食白朱古力，跟住有人同我讲话白朱古力唔系 朱 古 力，佢入边冇可可成分嘅，系啦，可可成分就令我哋开心啦。咁、所以咧，嗱、呢个朱古力酱咧，头先讲二百五十，系啦，倒晒落个热锅嗰度 ，OK， 我哋用中火去煮，煮到佢咧差唔多冇烟，啲嘢溶啦，熄火、，OK， 咁跟住咧，你中意嘅话咧，如果你想丝滑啲吓、啊，有少少幸福嘅感觉咧，可以再加多一撇嘅牛油落去 ，OK， 肥死啊！ 嗱嗱，你煮起嘅时候咧，佢会慢慢溶噶 ，OK， 嗱、朱古力会慢慢溶啦。可可粉咧，亦都會加埋嗰啲液體咧，會慢慢溶啦。最緊要咧，就一路煮一路搞，搞到佢溶曬之後咧，我哋可以攤佢一陣間。 有問題問，搞嘅就係咪要向一個方向㗎？ 其實冇所謂嘅，搞到佢溶就得㗎啦，係啦，搞到溶就得。唔係咧，如果你煮蛋糕 ，OK， 整個粉漿咧，就有可能咧會唔係咁好，係啦，因為咧佢會有呢個 gluten 會係啦生根啊嘛，係咪？係啦，唔好煮得咁蛋糕就另話啦嚇。OK， 咁煮完呢個朱古力醬咧。佢開頭煮完之後咧，佢就會好 liquid 好稀嘅，但係唔緊要嘅，佢攤翻少少嘅室温咧，佢就會結翻啲㗎啦。咁呢個朱古力醬咧，其實因為入邊冇牛奶啦，咁所以咧你可以擺好耐嘅，你可以擺喺個雪櫃嗰度擺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冇所謂嘅，擺喺一個嘅玻璃桌嗰度啦，係啦。咁如果要食嘅時候，你覺得佢哇，我想 liquid 啲、液體啲，咁啊揾啲熱水咧助翻熱佢又得嘅。咁佢用法咧。好多用途嘅，咁如果咧你可以喺屋企有鍋敷機整鍋敷，哇正咯，將係啦，唔好擺花生醬，唔好擺楓葉糖漿，哇擺朱古力醬，耶、yeah， 一流啦。咁另外咧就係、最簡單嘅就係買一。 桶雪糕翻嚟吓，搵呢拿雪糕， 哇， 加个 朱古力酱啦， 捞埋落去， 非常之幸福，系啦，我个人啦吓，就中意咁样食咧，多过食一个朱古力雪糕嘅，因为咧有个朱古力酱咧，哇，成个感觉嘅提升咗嘅， 同埋可以无限添加嘛， 可以无限添加啦，系啦，咁同埋咧， 唔系咁啊饮，饮啊， 系啦，就不过咧，当然啦，具卡路里都好多啦吓，又有糖啊，朱古力咁样啦， 会肥啦，食啦， 食啦， 有牛油咧， 又有牛油， 其实嗰瓶牛油我唔加得唔得噶？ 可以唔加，但系咧加 咁丝滑， 系啦，加咗之后咧就个感觉就香啲啊，咁 样光滑啲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阿马老师，如果人哋话你咧，喂，咁 你唔好撩佢讲嘢啦，佢摆到明系杯葛你，因为你今日系冇讲到你应承佢嘅嘢啊嘛。 我而家咧就因为佢唔理我咧，我就讲乜都得啊嘛， 系咪？ 所以咧人哋话喂你咁样再快复发唔得嘅，你话唔紧要嘅。我而家咧系自己自我调制安多芬 ，OK？ 啊，我有啲咩唔开心嘅话咧， 我就 为你试问系啦。 即系呢个就系自制安多芬啦，系咪？有一样嘢唔可以乱讲嘅，就系我哋嘅特别交通消息啦吓。咁就系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口咧，就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咧已经系封闭咗，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咧就去到呢个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驾驶人士嘅话，请改行其他道路。 怎会再被人排队？谁貌似你想我追追，通通仿佛非人类。去去，我跟你再未曾过去，期望再说一句半句，跟手机一起沉睡。是谁让电话？打通漫长沉默带泪，就算是废话也是伴侣。 I know it's crazy to be calling but I don't wanna wait at all， 心有心呼吸有畏惧，会自告是你负累，不疯不癫怎么算爱情，能不抽不睬往情爱侣，真心只想骚扰你进睡，但想不想都很难面对。对对，爱不爱没任何错对，唯独我过不了过去，想倾偈该当何罪。对对，我知你亦未能应对，闲话也说不想半句，为何期望再聚，任性地说话又似十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三大金融监管部门推出一系列措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人民银行将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向市场释放长期流动性10,000亿元人民币，并且下调政策利率，引导存量房贷利率和市场利率下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存款准备金率年底之前再有下调可能，又指今次出台较强的货币政策有助支持经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中央送赠本港的一对大熊猫星期四到港，机场会举行欢迎仪式，他们会在海洋公园检疫隔离和适应新环境，期望12月中在园内举行大型仪式和大家见面。李家超说，会在10月为一对大熊猫举办命名比赛，选出有意义和能够凸显特质的新名字，又会积极推动各界利用大熊猫热潮商机，多个大型活动加入大熊猫元素。至于在海洋公园的龙凤胎大熊猫 BB， 希望他们能够在明年初与市民见面，并且会举办命名活动。中国科研考察船蛟龙号和深海一号首次访港，停泊在尖沙咀码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迎接。卓永兴致辞的时候说，蛟龙号访港不单止标志着国家在载人深潜科研考察技术的重大进步，亦都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海洋科研发展和生态保育的关心和支持，希望香港社会各界好好把握今次机会，深入了解海洋科学发展，亦都希望今次活动能够启发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深海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深海大科学计划。今次是蛟龙号在西太平洋完成首个国际深海科研考察航次，返航期间寻日起1年3日访港，科大筹办一系列的访港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45点，升598点，总成交金额1179.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14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91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9.58升6.3，腾讯控股396.6升9蚊，阿里巴巴90.15升3.4，恒生中国企业67.78升2.46，美团138.8升6蚊，港交所254.8升13.8，中国平安40.1升2.45，小米集团21.3升7.5。建设银行5.84升1.8，南方恒生科技3.79升1.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43.85，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2，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38,009点，升285点。港金报24,44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35.8美元，卖出2,63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嘅音符，让过去咗嘅可以重新涌现。 看残红面貌，烟花底初到逢。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2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5、26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二季第五集。 表妹，今日星期日啊，有冇嘢做？有冇街去啊？ 两样都冇、 啊。搞错啊！ 你系咪想请我去睇戏定系 high tea 啊？ 你啊想，我是说如果你没事做没街去啊，唔该啊，你执下你间房啦，你睇下乱糟糟咁，拖下个地下啦。你表姐我今日有约啊，唔得闲陪你噶啦，系咁算噶啦。 表姐你冇搞错啊，你抌低我唔理你，就我剩翻我一个孤零零一个好可怜噶，你听我 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好快你就会惯噶啦，唔理你啦，拜拜。 喂呀！ 由澳洲到翻嚟香港，差唔多3个几月啦，一直都滴唔起心肝执下间房，因为咧我好惊会拉开个柜桶，抄到以前啲嘢出嚟啊，好多回忆，无论系开心定系唔开心嘅，都会跟住涌现喺我眼前。终于。好出力咁样，先至可以拉个柜桶出嚟，里面乱七八糟，有本带住一把锁嘅日记簿，我好想打开嚟睇下，究竟里面写咗啲咩？不过唔知系好彩定系唔好彩咧，搵唔到条锁匙，于是呢一本日记簿再次俾我放翻喺柜桶最入、最入、最入嘅地方。执咗一阵，我又冇心机咯，一切又归翻原位。啊，出边落紧雨，我斟咗一杯威士忌，坐咗喺窗前，望住街上面嘅人，耳边响起咗一首我曾经好中意嘅歌。呢一首歌 喺杜德伟，再加埋苏慧伦唱嘅。啊！突然间又再喺我耳边嗰度响起。究竟喺呢一刻，我谂嗰个人佢喺度谂紧啲咩咧？ 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 从脑海一想起相恋那滋味，唯一的感觉都只属于你，除非望见你才看见自己。 我砌紧 puzzle 啊！ 吓，你系咪得闲得滞啊？定系闷得滞啊？砌 puzzle 睇过，哇，5000块啊！表姐我晕啊！ 你冇搞我啲嘢啦，表姐你冇理我啦。 咁你砌紧咩啫？即系卡通猫定卡通公主啊？ 我冇咁童心啊！我砌紧一部停泊喺河边嘅单车。 咁除咗单车人呢？ 冇喺呢幅 puzzle 嗰度出现噃。 咁你砌嚟做乜嘢啊？你摆去边啊？ 我砌好嘅时候，你咪知咯。 懒神秘。好啦，等我呢个表姐帮下你啦。俾我，俾我，俾我。 你唔好搞我啲嘢啦。哎呀，你借我靓名啦，唔好 整。好心帮你啫嘛，5000块，又多谢我唔得，但只仲要喺度咦咦我。我帮你一定要砌两块，俾两块我。嗱，你睇，一定系呢一度，系呢度啊。咦，你睇下，一样色嘅，咁易。 表姐啊， 咩啫？ 夹硬呃佢落去呢块唔啱，嗰啲颜色都唔系咁啦，你唔好搞，我求你，求你，求你， 乜嘢啫？咩唔搞啫？好叻咩？我话你知啊，你真系砌唔掂嗰阵啊，你唔好嚟求我啊！ 知道咯，我一定系唔会搞住你噶，表姐大人。诶，听讲好似系你去完街翻嚟，一定好攰噶啦，系嘛？不如你冲个凉先啦，好唔好啊？ 表妹啊，有进步，够醒目啊，识得睇。人的眉头眼额好，我升你噔噔噔噔，做我的近身侍婢好啦，入嚟服侍我冲凉。 系 咪住 咩事？ 点解个拖嚟地下仲系成头头发咁样噶？成地都系、啊，你个衰妹，头先我出去嗰阵你冇拖地咩？哼，太过分啦，我罚你下个礼拜冇饭食。 Sorry 啊，表姐，我下个星期同 Steven 去上海啊，你自己煮自己食啦。 哇，咁你会成个月冇饭食？ 系啊。 Come in。 Hey， 曾生。 啊 ，Candice， 搵我咩事啊？ 送啲嘢俾你啊。Hey， 唔该。将个棵发财树，喂，放喺门口嗰度啊！系系系，过翻少少，少少得啦。曾生，你睇下放喺呢度好唔好啊？ 好，诶，买几多钱啊？我俾翻你。 梗系唔使啦，我送俾你噶嘛，就当系我哋第一次合作啊。希望合作愉快。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唔客气咯，多谢晒。啊，系咧，咁你嗰间房有咩需要添置啊？不如我送翻俾你啊，当系回礼，好唔好？ 咁又唔使，而家唔系交换礼物，不如咁啊，你请我食饭啦。 好啊，咁你中意食咩？ 我第一次嚟香港做嘢， 我听人讲长洲啲海鲜好靓，好新鲜，有个特色嘅。Okay. 嗯，你可唔可以带我试下？ 梗系可以啦。咁你睇下几时得闲啦？我叫埋朱 Sir 啦、Joey 啦，同埋 Stephen 啦，好冇？人多啲，热闹啲，叫多啲嘢食，大家熟络啲，做嘢都 easy 啲，方便啲，好冇 ？Stephen 同嗰个 Joey， 嗯， 佢哋去咗上海出差、啊，不如我哋今晚就去啊，好冇啊？ 今晚？而家好晏咯， 唔紧要啦，我哋而家即刻执嘢去咪得咯。 我打个电话先。 行啦行啦，上咗船先打啦。 好啦好啦好啦。 诶 ，Joey 啊， 嗯， 对面咧咪就系蒲西咯，旧、 哦、 上海最繁荣嘅地段啊。 哇，真系几靓哦！ 唔好喐 吓， 帮你影张影张相。 唔好，我样好残啊！唔好影，唔好。 唔系 吓， 我觉得今晚饮咗少少酒，好靓，好有女人味。 系咩？我有啲攰啊！不如咁，我哋翻酒店咯。 吓，九点都未到，你唔似咁早瞓。咁难得我哋嚟到上海，我哋行多阵啦。定系你觉得冻啊？你搭住我件褛先啦。 唔系，我唔冻啊。不过咧，我想早啲翻酒店啊。我哋可以准备咧听朝开会嘅资料啊嘛。 Joey 啊，唔使咁紧张。我哋 relax 啲 ，OK？ 嗱，我同个客咧好熟嘅，我打个电话俾佢啊。听日个会咧，随时改下昼都得噶，冇问题嘅。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佢，改时间就 OK 嘅。 咁嘅，我好耐冇跑步啊！我见咧，今晚天气凉凉地咧，我想翻去酒店先啊！系啊系啊，拜拜。 喂 ，Joey， 乜嘢？ 我都跑步噶，等埋我啊！ 你而家打嘅电话暂时冇人接听，请迟啲再打过嚟啦。 表姐啊，你去咗边度啊？同边个一齐啊？做咩唔听我电话？ 啊 ，Joey 去咗边呢 ？Joey 方面嘅时候打翻电话俾我啦，小心啲啦，拜拜。Joey 啊，你系咪同 Stephen 一齐啊？做紧乜嘢啊？咁夜都唔翻酒店嘅，你知唔知我好担心噶？ Philip， 你打电话找边个啊？有重要嘢要讲嘅咩？男定系女啊？可唔可以介绍俾我识啊？因为你身边啲朋友，我都想识多啲啊。 咩话？头先你话想识边个话？ 你听唔到我讲咩话咩？不如你递只耳仔埋嚟啊！ 我唔使啦，有佢唔听唔到算。喂，好晏啦，出码头啦，咪啊冇船麻烦啦。 哎呀！Philip 啊，人哋着住高踭鞋噶嘛，好难行得咁快噶、 啊。我都知道，不过赶船，船就开啦，快啲跑快两步啊！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好痛啊！好痛啊！我咬柴啊！ 咁啊，咁不如我孭住你啦，好唔好？只船就开啦。 好痛啊！咩都冇用啦 ，Philip， 对唔住啊，我真系行唔到啊！不如我哋今晚留喺度，唔好翻香港啊！你话好唔好啊？因为我只脚真系好痛啊 ，Philip， 点算啊？我会唔会以后变跛妹噶？我好惊啊！你会唔会唔理我噶？ Philip 哥，你咪话我话佢啊？ 点啊？ 我一早就睇穿呢一段记者妹咧，唔简单啊！根本咧，佢一啲字都冇，渣渣底底。好彩我识得有钱佬多，有一只 Made in Italy 嘅游艇，即刻由深水湾全速抌去长洲，接走你哋呢一对孤男寡女翻香港。 啊，经你讲我真系成件事好丰富啊！唔该晒你咯，总之 你记住佢。只是想埋你身揾著數啫，呢啲女人我年中遇唔少啦， 你遇唔少？ 系啊， 我未见过有女人埋你身， 强俾你见嘅咩？嗱，话是话，佢咁进取咧，你又一夜推开佢咧，你哋第日点合作啊？ 大人嘅嘢，啲细路仔唔知噶啦。 佢唔知几自然啦、啊。今朝 Penny 撞到佢，佢当咩事都冇发生过，完全唔尴尬啊！ 呢啲咪识玩咯、啊嗯？你老哥自己谂掂佢啊？ 谂掂谂乜嘢先得噶？ 喂，话时话，你唔系同阿 Zoe 响翻埋一齐咩？ 系啊， 嗱 ，Zoe 咧曾经同阿 Candice 咧有个少少误会，而阿 Candice 咧又系大老板亲自请佢过嚟。论职级佢要高过 Zoe， 哇，好复杂。第日咧 ，Candice 会唔会留难 Zoe 咧？又或者会唔会响个老板面前数个 Zoe 咧？冇人知。祝你好运啊！ 唔会啩 ，Candice 点会咁做啊？ 喂，女人嘅嘢好难讲噶。之前啊，我试过有两个女人啊，毁咗我打交啊！ 得啦得啦得啦，嗰啲冇脑嘅女人啊嘛，你实系遇过啦，日日都撞到添啦。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点样对付啊？讲俾我听啊！唔该晒。 系你走开啊！ 好唔好？系你啊，你啊，你唔好走啦！喂，翻嚟啊！系咪？ 张生送俾你噶。 诶、嗯，哇，系咩嚟噶？ 一幅砌图，我亲自砌噶，你睇下中唔中意？ 好靓、哦，单车、嗯、，OK 啊，中意啊 ，thank you， 唔该晒。 啊，好衰噶，你求其望两眼，我哋根本都冇认真睇。 有啦，有认真睇啦，咁你真系砌到好靓嘛？啊，一定好辛苦咯。我从呢一幅图睇到你对我嘅爱。 唔系呢啲嘢啊！你再睇清楚啲啦！你揾唔揾到个破绽出嚟啊？我攞走佢噶啦吓，嗱我数 唔系等等等等等等，我揾到啦，揾到啦！ 乜嘢？点 解呢度少咗一块？哦，我知啦，你系咪特登收埋佢咧？定系攞嚟嘅时候跌咗弊啦？咁点算啊？ 算你咯。其实咧，我怀疑系表姐整唔见噶，我有啲唔开心。 唔紧要啦，就算少咗一块，你喺我心目中永远系最最最最最完美嘅。 你讲真噶？ 嗯。 咁摆喺边度好啊？ 摆喺门口咯。嗱，咁我坐喺度做嘢，我一望就望到，好吗？ 咁呢棵咩嚟噶？发财 发财树嚟噶，诶，摆嗰边墙角，嚟，我哋一齐拱啊！ 我帮你推，我帮你推啊！ 好重啊！我哋一 用力啊！二三， 哇！哇 想推开我冇咁易，睇住嚟啊！诶，唔该呢边啦，呢边啦，系第二个门口嗰间房啊，诶，摆喺门口得噶啦。 表妹， 嗯 ，fire， 你讲乜嘢啊，表姐 ？fire， 我同曾生喺出边度见紧客啊，有咩咁紧要嘢啫？我翻嚟先讲啦。 就系好紧要咯，你知唔知啊？对方行动升级，正式向你宣战啊 ！fire，fire， 表妹。 吓？ Amy 表姐，你做咩咁神秘？要我落嚟楼下打边炉啊？我哋又唔打边炉，有咩公司讲唔得咩？ 就系唔得咯，猪仔包，你有冇发觉啊？曾生嗰间房啊，都有张按摩椅。 按摩椅搞咩？ 咪就系有个女人，佢梗系啊嫌表妹啊摆咗幅 puzzle 啊喺个门口啊，推开咗佢个坡，哎，绿鬼揿揿嗰个唔知咩树啊，唔记得啊，哎呀，于是啊买咗张超巨型嘅按摩椅送俾曾生，仲专登啊得住咗喺个门口嗰度啊，遮住 Zoe 嗰幅砌图啊。 咁即系点啊？你想将张按摩椅推我房啊？喂，我 OK 喎。 哎呀，猪仔爆啊，好衰啊你！我仲挂住嗰张按摩椅做乜啫？我系想你帮我谂办法啊，对付嗰个女人啊 ！Amy 表姐，我嚟做嘢唔系嚟玩埋呢啲咁嘅师奶婆仔嘢噶。 喂啊，猪仔包啊！ 哎，我上去做嘢啦，唔睬你啊，拜拜。 哼，好叻咩？你唔帮我哋啊嘛，我同表妹自己谂办法。Fire！表妹，你拉我推，准备好就嚟啦！ 表姐，预备 好未？ 预备 好， 你听我讲先啦吓。 乜嘢啊？ 算啦，你唔好搞埋啲咁嘅嘢啦，由得佢摆喺度咯。 乜嘢啊？有佢摆个张按摩椅喺度，咪即系认输咯 ？No， 表妹，你知唔知啊？我同你一条心啊，我哋唔可以输俾外人噶。嚟，俾个五我。推啦， 唔俾得唔得啊？ 唔得啊，表妹，做人要乜嘢啊？要有大志啊！不畏强权，我哋要乜嘢乜嘢？ 等哦，电话阵，我听个电话先啦。 喂， 系